大家好，我是阿波。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来的。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下午一点，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早晨 ，Happy Friday， 我是小张张。 塞紧车嘅朋友请耐心，仲有就系揸紧车嘅朋友咧，如果真系塞紧车嘅话咧，亦都希望大家咧就慢慢、慢慢。 冇错， 因为其实今日咧我就哇发觉所有嘅同事都系因为塞车，咁啊个个都话冇啊。当你要睇个地图嘅时候，就全条都系红色，我哋明嘅，系啦，小心驾驶，天雨路滑啦吓。我系宇仔。 当你仲塞紧车嘅时候，唔紧要。听下我呢个环节啦，分叉的 感情线，正等我为你蔓延。 我有请求，可唔可以个男主角唔好叫梁咪咪？ 可以， 可以 叫咪咪梁啊！一日阿咪咪梁。 我 其实仲衰，吊鬼攞命咪知咯。 系啦，我本来叫梁嘟嘟噶啦， 梁嘟嘟都得，系咪？但系大家都系套用啊。 O K， 咁你个低咪咪梁， 佢拣， 你拣，你拣， 我唔拣， 还住先， 我费事再， 我 费事越讲越描越黑，你讲啦，你讲。 好，阿咪咪梁有一日咧冲紧凉，咁佢老婆咧发觉，咪咪梁咧。呢轮古惑啊，买咁多新衫，又戴颈链，又整头发，又染色，一定有啲唔妥噶啦。后啊，咪咪凉粗凉嘅时候咧 ，send 个短信群发啊 ，WhatsApp 啊， 系， 喂 ，B B 啊，我挂住你啊，我老婆唔喺屋企啊，你喺我身边就好啦。我真系冇偷睇你， 你讲啦，你做咩啫？我都冇出声， 琴日先啱做完啦。 撞啱， 撞啱，有时啲好邪噶， 好邪， 如有雷同， 实撞啱。 我点啊？ 嗱，揸车嘅时候，朋友真系要小心啊。 系， 佢老婆好紧张。 佢揸咩车噶？揸咩车噶？ 梗系 你个主角，你嗰个故事嘅主角 啊？唔知啊，唔好理佢。好紧张啦，佢老婆。 系， 咦，一分钟过去，冇人有反应喎。 咦，冇可能。 两分钟，都冇反应。咁我老婆谂住，咦，安心，原来系我自己多疑啦。呢个时候，佢老婆电话响，呢呢，佢老婆就喂喂，系咪 Bobo 啊？嗱 ，Bobo 唔关呢事啦。除非你咁啱又有个 Bobo 啦。 好难讲。 Bobo 啊，你喺唔喺屋企啊？陪我去饮杯咖啡啊！阿波阿佢太太就话啦：我唔喺屋企啊，我去咗旅行啊。哦，咁啊，唔好意思，下次再约你，拜拜。呢个时候，咪咪两个电话响起啊！阿 Bobo 啊，你老婆唔喺度啊？两分钟后到啦 ，baby。 呢个好好， 留关你事啊！ 但系点解佢会打俾佢个老婆？佢打俾佢老婆，系啊，但系佢话佢系 Bobo 啊嘛，其实佢老婆唔识佢嘅， 唔识噶，啊唔系闺蜜嚟嘅，闺蜜 闺蜜嚟嘅，哦，系啦，嗱，你喺呢一个位啦，俾我捉到啦，系咪衰咧 ？OK， 小心啲闺蜜啊， 小心闺蜜。早上十点十九分，听嘅香港电台第二台啊，廿四度嘅温度，湿度96%。呢个 Happy Friday， 今日多云有骤雨，骤雨较多。 周末期间短暂性系有阳光，长数天咧风势比较大，下个礼拜呢个慢热到底会唔会又嚟贪？我哋今次要密切留意呢个天气报告，同埋下个礼拜中期都系显著天气较凉嘅，嗰啲中褛、大褛、长褛、厚褛拎翻出嚟准备订。最后呢 Happy Friday 都系啲人校长同我哋玩游戏，都有呢一个车路的士同埋点唱嘅时喺最后半小时出现啦，咁样。今日咧，首先想同大家问一个问题咧，就系有一样嘢咧，我自己啊吓，小张张咧喺前半生咧，即系都冇用或者冇接触嘅。咁但系咧，去到呢、這、一个 好似好严重， 唔严重呢一样嘢，其实日常生活都。 你睇下食佢咩？佢讲到好似好劲咁，跟住 个头摆大。 即系想讲咩咧？ 前半生我有兴趣、啊， 都冇用呢、啊、 前半生我就冇、啊。 咁所以咧，我喺中年之后咧就要日日用咧、最初系好唔习惯，同埋有少少抗拒。讲紧就系 老花眼镜。 眼镜或者老花眼镜，因为我之前是完全跟眼镜是没有接触，其实不需要戴， 即是接受不到啊！ 我不是接受不到嘅，太阳眼镜不是 我坐烂了它之后不戴了。 哦，原来你记得嘅， 你又自己攞嚟嘅， 系啊嘛，唔系个心舒服啲 啊嗱，其实咧 踩自己嚟抬高嚟啦。 太阳眼镜同老花眼镜有一样嘢咧。系你唔会长时间戴啊嘛，意思即系个戴嗰个时间一定唔会好长，系咪？ 吓，唔系即系个意思系睇书你先戴老花眼 镜，或者太阳眼镜，通常喺户外先会戴，所以有啲人户内都会戴，但系唔系个个系咁啊嘛。 导演系咁嘅， 导演 唔止， 止嘅 好多类型嘅人都系咁嘅， 长戴瞓觉都戴太阳眼镜嗰啲人， 咁得意， 长期都系黑天黑。 唔使擘大眼， 天黑幾好啊！ 咁啊，隻眼攰係啦。好咁啊，有一個日本嘅漫畫家咧，佢畫咗好多幅漫畫。佢話戴眼鏡嘅人咧就會懂噶啦呢啲事。第一幅咧，佢話眼鏡嘅度數越高咧，係會令到你隻眼越細啊，睇落去咧係好滑稽啦，或者即係唔知啊，即係冇咁冇冇睇啦咁樣。阿馬強強，你係幾多歲開始要戴眼鏡㗎？呢個 十。十岁， 十岁已经戴眼镜， 五六年班 吓，点解嘅？ 近视啊嘛， 好多细路仔。 你系咩噶？你系遗传噶？咁细个就已经咁样啦。 咩？ 哦， 但系你屋企系咪个个都戴眼镜？ 五六岁，五六年班咯，五六年班即系十零岁， 十一 唔系啊？我见到而家有稚园都戴， 系啊，原来系， 系啊， 唔好俾呢啲嘢，唔好俾，系咪 啊？ 你系咪想嗰啲就系一直即入式，即系一生出嚟就已经系咁样咩？唔通？ 但系我想问咧，其实嗰阵时咧，当你知道你系咪睇黑板睇唔到啊？你最 睇唔到啊？系啊， 系嘛？你会唔会唔开心啊？知道你戴眼镜嗰阵 时，会啊，睇唔到黑板佢咪仲好咯？瞓觉。跟阿妈讲，我不是成绩差，我睇唔到黑板，你冇睇小我，我话你听， 系因为睇唔到，所以就成绩差。 你几厚颜无耻， 喺你度学翻嚟嘅，我以前唔系咁。 系咩？我成日认住咧，即系如果你读，即系你细个时候要戴眼镜， 细路仔唔会贪得意啫。 哦，即系嗰时觉得得意。 咁你系点样发现你自己系有 近视噶？ 我 睇 唔到黑板， 其实你根本就目中无人。 都有部分啦。 好啦，第二样嘢，佢话咧， 即系等于人哋，你唔好咁样嗌我啊，我睬你好傻。 同埋，其实有时咧，你唔好介意，你唔好讲话近视啦。而家我哋老花眼咧，你都唔好，因为其实真系目中无人嘅， 系睇唔到， 睇旧睇人嘅时候，佢系 blue 噶嘛，好似嚿云咁样， 冇错啊。 哎 咁就边个？ 俾个卡片你都唔知系咩？ 系冇错，我哋其实喺度捞紧噶。呢个边个你越行越近？系啊，原来你。 同埋咧，唔戴老花眼镜咧，你睇唔到好多啲污渍细细地嘅污渍咧。 系啊， 你觉得好干净。点知戴老花，哇，原来咁污糟嘅。 冇错， 系。 所以难得糊涂呢四个字。 几好啊！ 系啊，系要五十岁过后，系啦，你有老花眼啦，咁样你就会觉得呢四个字真系 冇 错，讲到我心里面。 一生嘅金句， 又写一个横挂喺屋企。 好啊，好啊，好啊， 系啦。喂， 遮你瓜嚟。 第二样嘢咧就系话咧，佢话戴眼镜唔知点解咧，成日喺学校或者系啲细路仔啦，系好中意俾人攞咗人眼镜，睇下即系俾人戏弄啊，即系攞咗眼镜。 冇啊， 你有冇试过啊？ 梗系冇啦，你边搞落校啊？ 唔系啊，呢个漫画家画嘅，即系有时咧戴眼镜又好容易会俾人收咗眼镜啊，或者睇下几只手指睇唔睇到啊嗰啲咁。 咁无聊， 细路仔啲无聊漫画啦，即系咁样咯。 你冇试过噶，原来 冇 哦 ，OK。 你哋 我哋嗰啲学校好好嘅， 系 咩？ 唔系好似你冇收你咯，梗系好啦。 咩啊？我咩？我间 冇收到你， 冇收到你， 冇收到。哦 ，OK。 系啊，咁样。好啦，咁啊，另外咧，佢话咧，戴眼镜嘅人咧，经常咧会有一个眼镜印嘅，而呢样嘢咧系无法避免嘅，咁样。你留意下嗰啲戴镜嗰啲人啦，系啊，即系。 你有冇啊？你有冇啊？ 冇啊！ 一定有啊！你冇事啊？有呢两个位 系啊，系啦。咁啊，而近呢几年咧，又发生多一样嘢咧。佢戴镜嘅人咧，经常咧除眼镜咧，会连口罩都除埋嘅咁样。 哦， 因为你要戴住口罩嘛，同埋戴口罩咧，会令到佢好多雾气，即系睇唔到嘢。 系啊，有阵霞气。 但咁多年，你喺眼镜方面，你觉得你冇咩特 别？ 有咩心得啊？你喺眼镜方面，不如讲下。 最唔好咧，就系断咗条臂咧，咁吹甩尽。 但我觉得几有型。 唔系啊，戴得唔舒服噶，攞条 胶 纸 啊 嘛，越长片嗰啲嘛，我试过啦。 嗰啲好悭嗰啲咧，我真 系 好穷嗰啲穷鬼咧，死穷鬼，佢就会咁做噶啦嘛，系咪先？总之佢仲身边有啲乜嘢系黐得嘅，佢就会将佢撬翻佢。我觉得几有型噶，你咪话。 我最近就系有一粒螺丝跌咗喎。喺佢哋站，哇死啦！突然间冇喐， 会咁嘅咩？ 跌咗粒螺丝啊！ 佢无端端会 唔知可能 松 咗跌咗啦，大家冇喐， 冇可能执到啊！你眼镜嗰啲真 系 好细粒噶， 我试过啊， 细粒过你有冇眼屎啊？ 系啦，但系而家有个细路仔几岁，系咁喺度踢下踢下， 佢唔系为咗呢样嘢，你又唔好咁样，你个个人都别有用心得噶。 你戴啲眼镜， 原来我唔会，我近视睇错咗。 跌螺丝又好尴尬啦，你有冇试跌镜片啊？因为镜片有时系甩得出嚟噶嘛，我试过有一次有一块老花眼镜嘅镜片，突一声跌咗落嚟，咁啊要拍翻上去咯，拍嚟拍去拍搞好耐。 你系咪就咁啊兜嘢拍咯？自己 一拍就划 伤我自己个眼度， 一拍就拍翻， 伤我眼皮。咁其实有冇谂过嘅就系你会想配呢一个隐形眼镜咧？ 唔得唔得唔得， 你戴唔到 我滴眼药水都唔够胆。 系啊系啊系啊 系 啊！点解你咁惊嘅？ 我眼一踎喺里边，我都。即係好多人話你攞條紙巾呢個嘢兩個唔得㗎。 係啊，我試過幫你滴啦。 係啊，係 啊，你好驚啊！ 好驚 啊！個手仔揸住個拳頭，我見到你咁，我真係好唔忍心。 我真係 好 驚， 我就嚟打你。 係啊，係啊，係啊，我好好怕㗎。 哦， 對眼 整隻眼嘅嘢你會 驚。總之你唔好掂我對眼。 滴多啲咪唔驚咯。我以前都好驚㗎，但係近呢三四個月咧，因為成日發嗰隻眼好乾啊，睇嘢。 點解啊？ 我唔知哦，可能睇得 眼乾淨咯。 系睇得呢个手机多咯， 咁你唔好睇啦。 因为唔打嘅，即系你而家呢版你唔可以离开手机噶啦。即系一般人，即系用少啲咁解咯。咁我而家都养咗呢个滴眼药水嘅习惯，有咗之后就会觉得好似好啲。你都系试下， 我唔会试，唔试，点都唔试。 咩唔试啊？ 滴眼药水， 滴眼药水啊，唔试。 哦，又咁讲嘅，即系如果你话真系你成日戴呢啲咁样有镜片嘅眼镜咧，又会可以令到你个眼干冇咁容易嘅。诶， 系咩？ 系因为有一段时间我系成日经常系咁，因为点解咧？我发现嘅就系我瞓觉嘅时候咧，我系死唔合眼闭。 死 唔合？你有冇留意 过？ 因为 嗱，你讲嘢小心啲。你瞓觉嘅时候，我冇同过你一齐， 所以你唔会知。其实我试过有一个同我旅行嘅朋友嘅女朋友啦，佢同我讲，佢就话：我琴日同你讲嘢，点解你唔睬我？我咩？我瞓咗噶啦。佢就唔系啊，你只眼就咁样。 其实好得人惊，其实好得人 惊，好惊啊！ 系啊，咁其实因为咁样嘅话，我试过走去睇医生，咁啊医生佢就系话，好可能咧就系因为咧你合眼合唔埋只眼，咁所以咧你就会引致嘅就系有好多呢啲情况咧就。 就會係有呢一個嘅眼乾症。咁、 okay. 如果你瞓覺嘅時候嘅話咧，咁如果你真有咁嘅情況咧，你就可以咧就戴翻個眼罩。如果係平時嘅話咧、嗯，就戴翻個有鏡嘅眼鏡， okay. 因為咧就會令到啲風咧冇咁容易咧，係、啦，有咧刺激到你隻眼、 嗯， 甚至乎咧都可以幫佢擋一擋嘅話咧，你個感覺上覺得嗰啲眼淚、眼淚咧冇咁容易蒸發得咁快，係、啊，即係我嗰陣時候嗰個啦，嗰、那個眼科醫生啦，不過而家佢唔知去邊。 哇！眼淚睇個蒸發係咪好似啲煙喺隻眼飆出嚟？ 唔係講緊呢啲嘢，係啦，即係其實你當你有風啊，或者你有時你 明知道， 我哋喺直播室嗰度都會開個風扇噶嘛。其實你咁樣吹一吹嘅話咧，佢都比較容易啲蒸發嘅。 嗯、 所以其實你可以試下咁樣。 愛護眼睛，冇錯。係十點半啦，聽緊呢個風騷爆人啦，新聞報告馬上送上，翻嚟繼續。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推算，去年人力整体欠缺大约50,000人，到2028年增加至180,000人。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本港面对人口老化，投入职场人数增长减慢，导致人力缺口变大。過去兩年，各項輸入人才計劃成功，令到勞動人口增加，但係同時有港人退休或者離開香港，形容人力市場係一加一減。至於熟練技術工人將會缺少60,000人，孫玉涵喺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話，未來要想辦法令到更多年輕人願意入行。當局只是輸入10,000名熟練技工外勞，是因為希望以本地就業優先，又說處理問題要穩中求進。至於非技術工人亦都出現短缺，孫玉涵說現有的優化補充勞工計劃涵蓋26個工種，已經可以填補部分人手，會在相關計劃運作2年之後檢討。消委会认为要加快实践全城早餐盒食肆的积极性和灵活配合，同时期望政府和业界共同推广和发展可重用餐盒租借服务，让大众从源头减数。消委会职员今年8月至9月在星期一至星期五的午市繁忙时段，以一般消费者身份到15间食肆，結果顯示有4間食肆表明因食物安全和衛生等的理由不接受消費者以自備餐盒盛載食物。11間雖然接受自備餐盒，但是受制於實際情況，未必每次都成功。例如部分食肆員工表明繁忙時段或者不能夠配合使用自備餐盒。調查又發現所有食肆都沒有支持自備餐盒的折扣優惠，部分仍然要收取外賣包裝費。警務處處長蕭澤怡表示，警隊以守護香港為榮，會傳承實踐警隊使命的堅持，做好維護國家安全和保護市民的工作，在應對艱巨和危險任務時展現出忠誠勇毅的精神，處理市民報警和求助時本著和理心，與市民並肩而行。蕭澤怡在灣仔警察總部舉行的警隊紀念日致辭，他說警務人員執勤期間經常身處險境，生命隨時受到威脅，但警員仍然本著無畏無懼、忠誠為民的精神，竭盡所能維護香港的安全和穩定。蕭澤怡獻上花圈，並帶領現場參與儀式的人員默哀2分鐘，紀念因公殉職的警務人員。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多雲，有幾陣驟雨，初時驟雨較多，吹和緩東至東北風，初時離岸和高地風勢間中清勁，可有湧浪。展望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2-3日风势颇大，下周中期显著较凉。依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9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465点，升29点，总成交金额599.3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375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76点，跌6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00.4跌3蚊，美团170.4升1.1。盈富基金19.6升5仙，小米集团28.2升3.5，阿里巴巴87.7跌2.5，网易131.7升12.2，吉利汽车12.92跌9.8，南方恒生科技4.26升3.2，友邦保险56.85跌1.05，哔哩哔哩145.7跌16.7。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783，日元156.4，瑞士法郎0.89，加元1.406，人民幣7.236，英磅對美元1.267，歐元對美元1.054，澳元對美元0.646，新西蘭元對美元0.586。日經平均指數報38842點，升306點。港金報23820元，升10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2567.88美元，賣出2568.09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Didi 繼續同你講翻港鐵消息先啊！咁由於青衣站附近有信號設備故障啦，機場快線服務有更改噶。咁香港站往返博覽館站就每15分鐘一班，東涌線服務都有更改啦。香港站往返東涌站就每10分鐘一班。咁市區預辦登機服務嘅截止時間咧，會由航班起飛前90分鐘改為120分鐘。咁使用青衣站去翻博覽館同埋機場嘅乘客咧，就要去翻青衣站嘅3號月台上車。咁油塘站附近的信号设备故障仍然是现在维修中。将军澳线来往北角站至宝林站康城站的行车时间都是需要额外3至5分钟的。讲回路面的情况先。较早前太子道西有冧树，现在太子道西去翻大角咀方向，近住麗德街部分行車線就仍然封閉嘅。不過現場咧就冇咩擠塞㗎，只係車多少少啫。就係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麗德街，由於係有冧樹啦，咁而家部分行車線封閉，咁現場咧就只係車多少少啫。咁另外啦，屯門公路入屯門方向，近住浪翠園對出，由於有道路事故啦，咁而家龍尾咧就接近丁九啊。屯門公路入屯門方向，近住浪翠園，由於有道路事故啦，而家龍尾咧就接近丁九。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咁即系去翻高超道回旋处方向啦。咁近住鲤鱼门广场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鲤鱼门道啦，去油塘方向近住鲤鱼门广场对出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咁较早前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而家龙尾咧都系排到去吐露港公路啦，近住天富海湾啊。就是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的意外咧就清理好，车龙尾消散啦，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天富海湾。咁另外啦，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小濠湾啦嘅意外虽然清理好啦，咁但系而家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小濠湾一带咧都系车多缓慢。咁讲翻隧道嘅情况啦，咁而家红隧嘅港岛入口就正常啦，九龙入口比较挤塞噶，咁尤其是系公主道过海啦，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去到培正道桥底啊。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培正道桥底，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咧都好长噶，排到去新山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咁西隧九龙入口到咗呢个时间咧，都系挤塞，咁车龙都系好长噶，排到去海丽村。西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就海丽村啦。咁影响到青沙公路落翻西九龙公路方向咧，就挤塞噶。咁而家龙尾排翻去青沙公路啦，近住海关汽车扣留中心啊。咁另外狮子山隧道嘅 沙田入口就回復正常，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仲係車多，龍尾喺小瀝源，路面情況喺九龍區，龍翔道去觀塘方向，近住坪石村車多，龍尾星河名居，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進發花園車多排到去果欄，喺新界，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華都花園一段繁忙，龍尾就喺元朗公路，近住藍地對出。屯門的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處車多，龍尾都短了很多了，排到去屯門騎術學校。好了，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FM 94.8至96.9， 香港電台第二台。 有音樂有快樂。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父辈的荣耀》完结篇， 剧集在吉林省长春、白山、蛟河等地实景拍摄，每个镜头都展现当地生态保育的成果。除了剧中林区环境、人物与情感刻画同样真实，令观众欣赏的时候好有共鸣。 国剧夜场《父辈的荣耀》完结篇，星期一至五晚9:35，港台电视31。 风骚快活人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李思琪。几时我觉得自己最快活呢？就是可以跟成班朋友聚在一起畅所欲言，还大家一起吃餐好的，我就觉得自己最快活最风骚了。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0到晏昼1:00， 风骚快活人。 今天的风骚快活人开始了，10:08，24度气温，相对湿度95%。每一个人呢，因为儿时的习惯、家庭的影响，总会有些东西喜欢吃，有些不喜欢吃。不过你在网上有个讨论区，原来有一样，即是有些东西是很多人都会有的，就是小时候不喜欢吃，大过咗好中意食，咁好多人都分享咗一啲佢哋细个见到，咦，但大个咧就会觉得好好味。马老师，你有啲咩？如果喺你个 list 里边， 鲮鱼肉，跟住就系腊肠、鸭润肠或者鹅肠啊，即系腊肠。 而家真系变咗咩都食，系咪？ 系啊。 有冇嘢就倒翻转啦？有冇嘢就细个嘅时候食，大个就唔食咯？ 又冇喎。 哦，系咪啊？ 冇。 所以我觉得就越嚟越年纪大嘅话咧，你接受嘅程度越大，同埋觉得食一餐少一餐。所以咩都要食， 都要珍惜。系啦，网民选出嚟嘅咧，有啲嘢咧，我谂头先阿 Sarah 都讲咗一样嘢，我都系 苦瓜， 苦瓜 系啊，苦瓜好食，我细个已经中意食啦。 不过其实系我细个都中意食， 我细个唔中意， 我唔差，即系我唔会话好抗拒。有啲譬如可能有啲人真系唔食嘅芫茜。 我又好中意食， 系咪？细个一定觉得，臭啊， 好臭， 系咪？虫唔食啊，脚唔爱。 啊，细个又唔中意食猪润嘅，而家都好中意食。 啱啊， 系啊， 有一个口感， 可能阿妈煮得硬刮刮啊。 又或者就系佢可能系咪嗰啲血水味啊？ 系啊，诸如此类啦。 得滞嗬，有时嗰啲好腥咁，你又食唔到嘅。 但系而家好好味啊， 冇错。 而网民选出嚟嘅咧，其中一样嘢咧，我唔知你细个会唔会唔中意食咧，就系芝士嘅。因为啲网民话咧，觉得芝士好臭，系啦， 中意。 咁但系大个咗就觉得好好食啦。另一样同芝士咧嘅好相似嘅系咩？中国嘅芝士， 豆腐鱼 啦，系啦。 腐乳 我细个时候咧，我啲阿爷阿嫲好中意食，餐餐都要夹一嚿出嚟。但系我觉得嗰啲味咧好公平。 你哋嗰啲腐乳有冇渗啲砂糖喺面噶？ 有， 我都有。 渗喺侧边。 系啊， 你中意你可以染嘅。 系啊 ，OK 啊， 即系好似食粽一样。 系啦，麻麻地啫，好咸啊，我觉得。 其实 所以咪沈砂糖咯， 系啊， 同埋腐乳食好少嘅啫嘛，即系你一 减啲咁少少， 但我觉得腐乳搵嚟送粥系好好嘅，送白粥 系， 嗯， 系啊，同埋以前你觉得就系食腐乳嘅就系冇钱嘅象征， 系啊， 吓，即系搵啲笃一笃下咁样噶嘛，少少咸咸地系 啊，头先你话死穷鬼， 我又真系唔觉得系穷。 唔係啊，有嗰尊腐乳係窮㗎。 我明啊，我頭先咪講咗啦，即係代表係你冇錢啊嘛，所以就揾住同一罐一樽豆腐就搞掂一餐啊嘛。 以前除咗腐乳咧，有一樣嘢係成日攞出嚟食就係鹹魚啦。我見到老人家 鹹魚我就真係唔中意食。 我中意，我都 中意。 我啲口味都幾老人家。 湯我就 哇鹹魚臭豆腐湯 飲。 哇，好有诗意啊！好、 那個 啊那個、难搞啊，嗰啲嘢。 系啊，唔识整。我呢个真系唔识煲。 好容易啫嘛，你买个咸鱼头翻嚟，不过佢洗干净啲啊，因为其实佢里面有好多，有机会有好多啲虫仔喺里面嘅。因为如果你咸鱼头嘅话，其实佢哋系涉腌咸鱼嘅时候都唔会点处理嘅，洗干净啲，跟住你就煎咗佢，煎完之后嘅话系用俾几片姜煎咗个咸鱼头之后，跟住你就落去滚咯。好好好好味，下火嘅， 下火啊， 系啦，最火嘅可以系、嗯，所以下面头就火非常之好。 即刻煲一碗饮先。 O K， 咁你要长期饮咯、啊，你长期饮。 我又冇咁巴闭，成日扯火， 朝头早就饮， 洗埋头嚟吓。好啦，另外咧，好多网民都话细个嘅时候咧，唔中意饮啲偏苦同埋浓嘅嘢，所以咖啡同中国茶咧，都系佢哋觉得细个时候咧，好抗拒。 啊，细路仔都觉得系啊，中国茶咧好似老人家先饮啊，好理啊。啊，系啊，香片啊，乜乜乜， 但我好中意饮喎，细个，因为我妈成日冲咗一壶冻喺度。 啊，我哋唔冲茶嘅屋企，系过年先冲啫。我哋一般小家庭， 所以反而我对茶就比较接受啲咯。另外一样嘢，佢而家好少人饮嘅，嚟都冇乜地方可以饮到，就叫杏霜啊。 杏霜好饮啊， 杏霜因为有啲人话咧，佢似胃痛药水啊，一大阵药水味。因为你每个人嘅感觉唔同啦，我好少饮，所以我真系唔知道。 杏 霜 好饮啊， 杏霜饮多啲。养颜系我最近先食咗， 冇用嘅啦，追唔翻嘅。 有用啊，你可能系咯，但系好多人都赞我话我靓咗。 佢哋有间无珠啫， 又或者佢唔系同你嘅标准咯，你嘅标准未达标。 咁另外一样嘢咧， 肥肥 好多网民话细个咧唔中意食啲有肥膏嘅嘢，所以烧腩仔咧都系一啲网民话细个好唔中意食，因为觉得佢成嚿肥，即系一个有一层系肥啊嘛。 扣肉就多人唔食。 唔系佢讲紧细个啊，即系嗰时年纪唔同啊，咁种肥唔同啊，细个嘅时候唔食啊。 即系 觉得 肥腍腍，扣肉好多细路仔都唔食。 等于鸡皮咯，就呢啲嘢咯， 系咪啊？仲有煲汤嘅猪肉，我细个时候，但系我好。好中意食嘅，唔知点解，即系西洋菜咧，阿妈好中意摆一啲咧好大嚿肥猪肉一齐煲， 系， 觉得即系好有味道咯。咁都系呢啲有啲人咧细个唔中意食嘅，不过细个冇乜选择权噶啦，阿爸阿妈煮咩都一定要食噶啦，系咪？你哋系咪噶？即系会唔会话唔得，一定要食咁样噶？ 都要食噶啦， 即系饮食方面都冇咩选择。 佢会逼你食啊？会唔会逼你食啲咩嘢啊？会唔会啊？ 鲮鱼肉咯，嗰啲咯， 点解嘅？点解嘅？ 点解 要逼你食啊？ 佢话有益咯，有益两个字就大晒噶啦， 好高啊！ 但系点解你唔中意食有益？咁其他鱼肉食唔食？ 食唔系，因为佢剁啦，剁就觉得好核突啊！嗰嚿嘢 吓系噶， 系啊！后来大个好中意食 啊，咁即系唔中意食肉饼咯。 肉饼 肉饼 够 剁 系啊，肉饼 唔系 肉 唔系咯， 个口感唔同啊！ 咩逻辑啊你？ 我个口感系真系觉得系嗰个鲮鱼肉好核突啊！ 你又觉得佢起胶？系咪啊？ 系啦， 但系你落咗之后佢你唔会噶。 唔知啊， 我觉得鲮鱼肉系好好食嘅啦。我最近有一次我都好开心，上两个礼拜咁啊，就专登咧就要去啲唔同嘅地方嗰啲街市啦。咁其实我哋会发觉嘅就系唔同嘅地区咧个街市卖嘅嘢系唔同嘅。 系 啦，同埋嘅就系佢哋去做一啲嘢嘅话咧，好可能都有啲唔同嘅分别嘅，真系有各个。門派可以咁樣講，咁我開始我就好開心，咁啊去到有某個嘅，通常咧你買鯪魚肉嘅地方，佢係買啲咩嘅？賣皖魚嘅， 賣係 啦、 啊，賣 淡水魚 係 咪？一劈咁樣瞓曬喺度咁，咁啊已經切咗一嚿嚿咁樣，有個標價喺度咁啦。咁啊鯪魚肉咧，多數咧佢哋係附近收錢嘅地方，我哋有一劈咁一桶仔咁樣嘅。 膠布喺度。 跟住咧佢就哇，真係好好煞有介事咁樣寫住喺嗰度嘅，叫做陳皮鯪魚肉。 咦喂，有個陳皮兩個字點？ 夠意思係咪？ 夠意思， 有意思我覺得。跟住佢就話陳皮鯪魚肉，跟住我就覺得哇，好犀利啊！我見到有好多人係咁去買，係咁去買。咁我當然就會即係中埋問佢啦，我就即係陳皮鯪魚肉有啲咩分別？佢就話有陳皮咯， 係啊，香好多啊， 仲要係靚嘅陳皮。咁同埋佢話其實鯪魚肉係襯陳皮嘅，你先至能夠撇到嗰陣咧，大把都唔中意嘅就係嗰啲叫做麗味，因為咧好多時候呢啲嘅 皖魚啊， 啱啦，就係啲淡水魚嘅話咧，係有一陣人哋唔中意食嘅麗味，即係等於麗掹。如果你用呢一個嘅靚嘅陳皮去蒸嘅話咧，就哇！好食到啊！佢嗰啲汁啊，你揾嚟撈飯啊！ 係啊，係啊，你冇同我爭啊！ 咁所以佢就嗰次佢就買咗啲翻去，佢就話果真係與別不同。咁可以點樣都得嘅，你可能放湯又得，你可能煎咗佢又得。咁就有陳皮嘅鯪魚肉咧，我覺得我係可以推介俾大家。佢一樣，佢都係有平時你買嘅陳皮嘅，唔係應該話鯪魚肉，可能係有啲嘅誒葱啊喺度。咁佢有幾隻喺度嘅，我覺得陳皮鯪魚肉好襯， 貴唔貴？ 佢冇唔知。 知啊，即系总之你都系廿蚊咁一劈咁咯。 系啊，佢攞块胶喺度挂咯。 系啦， 喂，咁啊好方便喎， 好 方便喎， 系啊。 因为我有个迷信，硬系觉得呢啲嘢自己剁先好味。 嗯， 系啊，发但肉饼，肉饼我依家接受咗喺个机嗰度切出嚟嗰啲啦，自己剁唔到噶啦，自己剁唔到噶啦。喂，但同埋咧，我都几中意行街市嘅， 我好中意。 北河街个街市咧，真系平，搵日我同你去行下，真系掂啊，扫货。 嗱，又咁嘅，我觉得系每一个街市嘅话咧，佢都会有唔同嘅嘢咧，即系正如我想讲嘅就系，我平时买开嘅嗰一间咧，都有买过鲮鱼肉，但系佢就冇陈皮鲮鱼肉嘅，但系嗰间个街市嘅话咧，佢就特别有嘅，同埋嘅就系、是，我谂系可能系个客佬， 哦， 会唔会同客佬、 啊、买开就买啊？同意啊？ 未必系同你。 如果系譬如话一般街市就求其 系啦，食饱就算啦。咁嗰啲街市你又发觉嗰啲系比较再有平民啲嘅，系啦，卖嘅嘢又有啲唔同嘅。就算系生果铺嘅，佢卖嘅生果个种类都唔同嘅。如果你话俾啲嘅就系你会发觉系中产会去帮衬嗰啲嘅话咧，你就多数会见到有好多嘅就系日本嘅生果， 系 比较贵啲嘅，几廿蚊一只嘅话咧都有人买嘅， 好多古灵精怪，你唔知叫咩名噶。 所以我觉得系好好嘅一个行情嚟嘅，即系你去行一行街市，你就会知道嗰只大约嗰啲人系会系点样啊，又或者系呢一个嘅区域咧系点样嘅一回事咯，好有人情味咯。 咁啊，大家每一餐先开开心心，每日听住风骚浮人，翻嚟会有网上情十一点下校长嚟同我一齐玩游戏。 讲故仔叻，但系冇人听，有咩用呢？所以最紧要知道观众系边个。 即係同啲小朋友講嘅時候，可能就顧闊啲啦，啲言語要淺白啲啦。咁但係如果同專業嘅評判嘅話，加多一啲引用啊、古代書籍嘅一啲名言名句啊，會好啲咯。 香港電台第二台、香港中華文化發展聯合會全力推動，語常會全力支持三成群說故事。 今個星期五有講故事比賽，高中組銀獎及金獎嘅得主為我哋表演。 浮过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你是什么人，就会认识什么人。每个人身边都有一个磁场效应，无论你在哪里，这个磁场都会跟住你，而你的磁场也会吸引相同的人和事。你一生所遇见，都是因为内心所念，你所做的一切亦都有回响，正所谓行善得善，行恶得恶。善人伴好运，坏人遭霉运，身上的磁场就会决定你遇见哪个，过些什么人生。如果你心存善念，贵人自来，一颗善良的心就是一直永恒的筵席。善良的人会将生活里面的黑暗变成光明，用自己的真诚融化世界上最坚硬的寒冰。你对人哋付出嘅所有善良，其实都系为自己将来未雨绸缪，亦都系为自己嘅人生积福积德。等到未来，当你身陷困境嘅时候，你过往嘅善意同埋爱心都会适时回馈于你，帮助你逃劫逃难。善人者，人亦善之；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善人终将得以善报。善良就好似一场嘅轮回，你对人哋嘅好同善意，最后成全嘅都会系自己。常怀善心，必会得到上天嘅庇佑，贵人亦都会接踵而嚟。但系内心阴暗就会点？就会吸引小人。世间嘅福祸就系咁样，常行善事与善人结缘，常行恶事会吸引小人作祟。如果想远离小人，自己首先要行事光明磊落，修好自己的德行，远离负面的情绪。与其费尽心思去讨好人哋，不如费尽心思提升自己。等你是一个好人、优秀的人的事，好人好事都会来到你的身边。如果想与咩人相遇，就首先要成为乜嘢嘅人。在卓越的人身上都会散发着同样的磁场，无论几遇都会相遇，最终成就彼此。种下梧桐树，先能引得凤凰来。只有当你成为最好的自己，先可以遇见最好的别人。 心爱欲图令一世困苦痛，最怕你赖嘅本心，时辰就到因果有天堂。是自幽性款恶，谁会好一天变坏？谁会凶恶变善良？要靠你最狠决心，时辰就到，因果有天堂。 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是一个快活人，就梗系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三只风骚快活人、哦，哎呀，真系恭喜贺喜啊！我是林建明，大姐明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好啦，星期五嘅早上十一点十三，风骚快活人第二个部分噶啦，咁啊电话号码就系18723888， 18723888，用快啲打电话嚟， 用你魅力嘅声音讲多次， 18723888， 马上打嚟，我哋一阵间，唔系而家靓乜就接紧你嘅电话噶啦。隆重介绍翻我哋嘅嘉宾，乐善堂梁静伟纪念中学陆永仪校长。 陆校长早晨， 各位同学早晨，非常乖。 哇，陆校长，陆校长把声直直系又落地有声啊，好清脆，好响亮啊。 陆校长啊，哇，呢啲好犀利啊！今日咧带咗有好多呢啲咁 嘅 嘢，又啲奖俾我哋嘅喎， 奖章啊， 系搵嚟做乜嘢噶？ 嗱，你哋要咧低调啲嘅，因为就算咧我哋梁中嘅学生咧都唔会咁幸运咧。同一時間攞咗六個獎， 哇！ 咁啊，呢六個獎係咩咧？就係因為疫情之後啦，我哋就覺得我哋嘅所有學生其實去中一，佢喺六年班嘅時候都係領袖嚟噶嘛。點解小六就係 leader 嚟咗中一就變咗 babies 嘅？ 方温仔啊！ 嗱，唔好再叫方温仔啦，我哋係好尊重我哋中一同學嘅。 咁咪係 所以咧， 方温哥咯，方温姐咯， 所以就有呢個張張啦。 中五仔， 中學仔 係啦，三位同學仔，咁我哋咧好尊重我哋嘅中一領袖生嘅，我哋就用咗我哋校名 LSTLCW 成立咗六大議會，咁啊包括咧嗱，我一見到你哋啦，就已經大曬啲章啦，就有我哋 leadership 啦，領袖有 STEAM 我哋嘅科研嘅大師，亦都有 T talents，OK 係我哋嘅體藝音樂嘅大師，亦都有。另一個 L 就 language， 同埋C 係 career， 生涯規劃，同埋 W 係 well-being， 開開心心大事。 阿陸校長啊，咁我哋學生咧點樣可以攞得到？係咪要考㗎？ 佢哋咧就要選擇，然後每一年咧佢都會入一個議會，我哋就啱啱做咗個宣誓大會。咁如果佢做得好嘅咧，我哋年尾咧仲有咧一啲嘅認證啦，一啲嘅獎狀頒翻俾佢。 哇！係 啊，所以千祈唔好再叫方温仔啦。 知道。 係啊，佢係大哥哥、 大 姐姐嚟嘅。 大姐姐， 係 收到。 校長啊，其實真係好啊，呢個意念，因為咧即係小朋友咧嗱，首先呢啲章可能對於大人嚟講只係一個章啦，但係對於小朋友呢啲嘅認可咧係好重而好重視噶。 係啊，梁繼章同學。据闻马小强同学冇得做个 prefect 喎，中学嘅时候 我冇得做系一件事，但校长你点解用笑嘅态度嚟同我讲？ 即系安慰你啊嘛， 佢 我开心啊嘛，系啊， 听我娓娓道来好冇？因为你咁 fat， 但系你冇得做 prefect，prefect 所以覺得個仔好唔公道。 校長可唔可以追分？ 唔得唔得，要讚李麗蕊同學，佢英文好好，我好中意英文好嘅同學仔，俾啲掌聲。 我應該用 language 係咪啊？係啊，但我揀到 talent。 但係做 prefect 咧就係真係好有榮譽啊！我中學就冇做，我小學做一種叫風紀，咁咧有一個將咧一塊布咁嘅，就綁喺嗰個嘅手袖嗰度咧。咁你唔好走，即係嗰啲咁啊！誒歪交咁樣，即係咁樣咯，即係維持秩序咯。 係、嗯、啊， 但係你咁矮， 知你會咁講。 哇！你企我面前，你同我講。 唔係，馬小強同學喺我哋學校唔用高矮嘅，係叫做達標。你就有啲超標啫，喺高度， 佢有好多嘢都超標。 我細個真唔達標，我細個長期都要坐第一行，係啊，屬於最唔達標嗰一班。 我好少少，我坐第二、第三度啦。 大家咁話啦，我哋蝦比人一撞，蝦比人唔好俾你俾佢。好啦，我而家嚟啦喎，好同學發問。 好嘢， 好呢個係歷史題。嗱，嗰啲教古文嗰啲聽住啦嚇。喺唐朝時期有一種工種。佢个名字叫做倾脚公，好奇怪啊！倾就系倾计个倾，倾倒个倾，脚就系一只脚脚啦，工就系工作个工，倾脚公呢一种系一种高薪嘅工作，要揾嘅。知唔知道倾脚公系做咩嘅咧？四个答案：一脚底按摩，二收集粪便，三脚夫，所谓脚夫即系嗰啲叫运送货物，四屠宰嘅工人。倾脚工到底在唐朝的时期做些什么呢？ 可不可以再重复一次四个答案？ 第一脚底按摩，第二收集粪便，第三脚夫，第四屠宰。到底倾脚工其实真的做什么呢？收入不错的。 我觉得校长，我觉得似屠夫。 我都觉得似啲喎， 系啊， 屠夫喎，收入喎，收入好嘅喎，屠夫收入点会 好 啊？好，点解啊？ 我识得嗰个朋友又系咯，我穿越咗去屠 屠乜嘢？ 劏白河嗰个啊嘛，系嘛，专劏白河噶嘛， 屠咩啊？ 屠货啦，屠货， 同埋屠，几劲啊！而家呢个系咪？大家都系上网都系屠咩？ 我觉得屠夫和呢个生物解剖有啲关系， 我都觉得系， 所以应该系要俾高啲嘅工资俾佢。 脚底按摩未必轻啊， 可能你唔知咧。 唔系我穿越咗翻去嘅， 你会唔会错咗去宋朝？ 系啊，会唔系唐朝啊？而家讲紧 系啊，唐太宗啊嘛，我老 友嚟啊。我屌，你成日查嗰只油啦。喂，咁系咪先啊？第一个系 脚底按摩，第二系收集粪便，第三系脚夫。第四是屠宰工人， 咁一定是屠宰。 脚底按摩， 凳就唔使理佢啦。 二对一， 出出嚟咩话？ 二对一 系啦，即系有 A 同埋 D，A 同 D 系啦，一个 A 两个 D， 有冇人啱 ？D 系嘛？屠宰嘛？系冇人啱嘅。 哎呀，校长都话你啦， 即系 B 同 C， 你解释 B and C，B 咧就系收集粪便 ，C 咧就系脚夫。 脚夫啦， 粪便粪便啦。 好，我拜你。 好 ，B， 攞只 B 一个先。 大撞王嚟。 系啊， 佢撞。 我系第二次撞先。 好，校长同小鸳鸯系收集粪便嘅系咪？ 系，冇错。 我收集粪便。 啱嘅。 你啊，收集粪便。 系咯。校长，你追究呢件事啊？赢咗一件事，都话你咁样就嚟跑。 因为嗰阵时咧，大家系用一啲干字啦，咁啊，一定要有啲工人咧收集咗，然之后就卖俾啲农夫做耕种，所以系有好好嘅收入嘅。 系咩？ 等于而家嘅夜香婆婆咯。 哦，即 系加倍紧张，筹备着明天要见，会像旧日，自然抑或是无言？问你的爱情发展，工作会否厌彻夜？操责未能眠，散失于流浪地球的旅店，再追究期待兴奋像以前，分叉了的时间线又重新为你我牵线，差点忘掉人会改变，努力 一日能遇见，说很想念你，今天已经在眼前，亲爱的，能否亲爱像昨天？今日还相信吗？回忆可感动变迁，为团聚于某日某年，用离开。相遇留伏线，会分开或结识都也许是偶然。亲爱的，能否亲爱像昨天？今日还相信吗？回忆可感动变迁，为存在于某日某年，用离开来染净挂念。面前有你，还有我，彼此都眼前。亲爱的，能否亲爱像昨天？生活如风似烟，令人生后错见面，在眼内千语万言，将一哭一笑重演，反应熟悉不会变。逢场初见，你敢拥抱吗？亲爱的，曾分开过未算差，关系提升了吗？ 好啦，陈慧娴嘅呢首《给亲爱的亲爱》，提嚟电话号码就系18723888，靓妈等紧你嘅电话啦。好，小蕊蕊， 想问下大家嘅就系呢个 language 题。 好啦，你呢？ 就系 language 题啦。OK， 好啦，北京话。寫出嚟嘅就係叫做老家雀，老就係年老嘅老啦，家咧就係家庭個家，雀咧就係一隻雀嘅雀啦。嗰啲佢哋老家雀，究竟係咩意思呢？如果要講個北京話嘅先，老家雀，老家雀，究竟係咩意思呢？ 有冇人話過你啊？ 冇，因為我最近咧就係參加咗有某個嘅節目嘅一個錄音，跟住嘅就係話，我覺得呢個真係幾好，係啦，有四個答案俾大家揀啦嚇。A 老油條， 你似喎。 B 老而不， 都似。 C 老頑童，定係 D 老相好咧？ 嗯，我覺得係老頑童。 老家雀，北京話老家雀。 肥精。而家仲有冇人讲噶？ 有，梗系啦，我哋系 language 噶嘛。 老家 校长有冇心得啊？有冇谂法啊？ 就咁嘅， 系。 其实老油条同老而不有几大分别咧？ 有噶， 有嘅，层次上嘅分别， 有分别。 嗱，我示范老油条先， 你唔使示范，平时系一睇你就知，唔使示范，你唔使专登，系啊， 你成条都系， 成个样都系，成个样都系。 你示范一下啦，同学。 哦 ，OK。 试下啦，你试下。 试下啦，老油条即系嗰啲，我唔喐 林志杰嗰啲啦，踢都唔喐嗰啲咧，系啊， 住自己好有劲， 系啊。 好，老而不咧？ 好，老而不就系我哇入去嗰啲花丛啊， 系啦， 啲小花咁就。 冇错，呢啲先叫老。 咁如果佢又系老油条，又系老而不， 即系佢系咸湿嘅，你明唔明啊？ 明白明白。先 会闹佢做老而不啦嘛。 原来噶，咁讲。 大个人，但系都仍然系咁样，见到啲靓妹就吓流晒口水咁嘅意思。 咁我相信马小强同学都唔系嘅。 梗系啦，但系呢度有啲人咧又系老油条，又系老而不。 剛才他就問 了， 有沒有 一個公 仔 夾 在一起， 我是 A 加 B 這樣的， 校長 啊，他自己對 我 入座， 我叫校長，我沒有說什麼，我叫校長而已， 啲私人恩怨節目後先再講，好不好？三位同學， 對啦，老家雀，北京話老家雀， 老頑童，我估老頑童，C， 老頑童一 個，我都覺得是 C，C 兩個，你是什麼？ 我是老而不，我是老而不。 你想做老而不，定系你系老而不？ 报 好啦，即系一个 B， 两个 C 系咪？ 系 系 冇人啱。 哎呀， 剩低 剩翻老油条同埋老相好， 老相好，老相好， 老相好， 老相好， 系错 即系最后答案 系 老油条啊！ 就係咁嘅意思咯， 就係咁嘅意思， 係啊，冇得解㗎，係啊，老家長、老家長， 好啦，小強， 如果你同你老家長，即 係 就你嘅新名啦。 好，我都係 language， 係吉列豬扒，大家食過啦， 係 吉列呢兩個字到底係咩意思咧？係源自法文 㗎， 法文跟住轉咗英文㗎， 係 意思就係 A 豬扒。B 是麵粉 ，C 原來是一個人名嚟嘅，因為發明吉列豬扒。D 原來指炸嘢， 炸嘢 麵粉。 我覺得是人名。 好，三個答案。 炸嘢麵粉。 炸嘢。 好，佢是炸嘢，我是麵粉。阿校長是人名。 因為阿李麗蕊同學頭先讀得很準確個人名，我覺得應該是人名。 你再想下先 ，cut 嚟就是英文嚟嘅啦。 係啊，咁佢話係來自法文。係 因為你講法文啊嘛。 係啊。 係啊。唔緊要，錯我都心甘命抵，係吉列。 冇。 人，我係人。係。我話炸。 佢係炸，我係麵粉，我係麵粉。 咩话？仲有咩？你讲多次个选 项。A 系猪扒 ，B 系面粉 ，C 系人名 ，D 系炸嘢。 你又似你，我大就王，我就 A。 我人名，我人名，我坚持， 坚持， 好， 我坚持。 交案 系猪扒。 咁就喂，咁唔啱喎，咁即系猪扒啦。 唔系啊，佢原本系指肉。不過後來咧，吉列豬扒咧就用麵粉炸， 揀 呢個字嘅， 即係吉列係法文講豬扒， 係啦，係啦， 即係其實法文係吉列咁啊， 係咯，咁又真係重複咗豬扒喎。 咁係日本人自己煮啫，唔關我事啊。 即係口切，因為有豬扒 double 咁樣，口切豬扒 呢個解釋都得。 校長呢個解釋就最好嘅， 多謝同學嘅鼓勵， 好嘅。好啦，十一点半啊，听你有风骚发文啦，你又知唔知翻嚟咧？校长今日有问题都准备好咯噃， okay. 我哋答半新闻之后咧，就由校长发文嘅，好唔好 ？OK， 好，翻嚟继续电话号码1872388，可以打电话嚟，你阿妈接紧你嘅电话，准备一日十二点半点唱嘅时间。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秘鲁利马展开访问行程，将会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与东道主嘉宾非正式对话、亚太经合组织商贸咨询理事会成员对话，以及會議主辦方為與會領袖所設的歡迎晚宴。當地時間明日出席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李家超在當地星期三晚抵達利馬，第二日到機場迎接到秘魯出席亞太區經合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並進行訪問的國家主席習近平。李家超其後到秘魯著名的羊駝紡織品企業參觀，探討推動秘魯企業和香港企業合作的商機。當晚與亞太經合組織商務諮詢理事會中國香港代表交流，就推廣香港優勢和發展機遇、促進與其他經濟體合作等交流意見。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在全港首個實景網絡安全攻防演練活動支持的時候說，網絡安全可推動香港資訊保安生態圈的發展，支撐數字經濟，有力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他說維護網絡安全需要知己知彼，在數字辦牽頭之下舉辦香港首次實戰網絡攻防演練，實測政府部門和公共機構的防禦能力，同時對相關系統進行深度檢查，查找安全漏洞，希望參與者把握機會自我檢測並提升水平。今次活動由數字辦統籌主辦，警務處網聚科等協辦， 由九個政府部門和三間公共機構代表組成藍隊，抵禦由網絡安全專家和業界組成紅隊作出的模擬網絡攻擊，借實戰提升藍隊各個單位應對網絡攻擊的技術，吸取經驗並提升整體防禦能力。國家出入境管理局發布公告，為進一步便利內地與港澳地區之間人員往來，提升通關效率，下個星期三起，在廣東省深圳市深圳灣口岸、珠海市拱北口岸試點啟用免出示證件邊檢通道，人士經常往來港澳地區人員可經有關通道通行。根據公告，年滿14歲以上持有效往來港澳通行證和多次有效逗留、探親、商務、人才、其他類赴港澳簽注的內地居民，以及持有效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含非中國籍的港澳居民，而且同意邊檢機關採集核驗面相、指紋等信息的，可選擇使用邊檢現場免出示證件通道通行，無需出示實體出入境證件。選擇其他查驗通道通行的，需持用本人有效出入境證件接受出入境邊防檢查。持有因公出入境證件的內地居民，目前暫不適用免出示證件通道通行。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可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两三日风势颇大，下周中期显著较凉。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536点，升101点，总成交金额810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3367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43点，跌9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腾讯控股402蚊，跌1.4；南方恒生科技4.28仙8，升5仙4；盈富基金19.68，升1.3；美团170.3，升1蚊；阿里巴巴88.15，升2毫；小米集团28.15，升3毫；网易135.3，升15.8；吉利汽车13蚊，跌9毫；友邦保险57蚊，跌8.5。京东集团133.7，跌1.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83，日元156.43，瑞士法郎0.889，加元1.406，人民币7.233，英镑对美元1.268，欧元对美元1.054，澳元对美元0.64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38844点，升309点。港金报23840蚊，升1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568.97美元，卖出2569.1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峰同你睇翻出边嘅交通情况啦，先同你跟进翻。由于青衣站附近有信号设备故障，机场快线香港站往返博览馆站每15分钟系一班车。咁另外东涌线香港站往返东涌站系每10分钟一班车噶。市区预办登机服务嘅截止时间将由航班起飞前90分钟改为120分钟。青衣站前往博览馆同机场嘅乘客，请喺青衣站3号月台上车。咁另外将军澳线同你跟进翻，就已经恢复非繁忙时间嘅列车。而工程人员仍然继续跟进紧油塘站附近的信号设备故障，有进一步的资料将会提供给大家。另外伟业街去九龙湾方向 近九龙湾体育馆系有交通意外，部分嘅行车线封闭咗，现时龙尾排到去龙翔道近风力楼，影响到狮子山隧道出九龙方向龙尾排到去近新田围村。咁另外龙翔道反方向去荃湾方向，近入狮隧之路系有道路事故，龙尾就排到去近虎山道。咁所以现时龙翔道来回方向都系挤塞噶。咁另外同你跟进翻较早前屯门公路屯门方向近浪翠园嘅意外就已经清理咗啦。咁现时交通系回翻正常。咁另外太子道西嘅塔树亦都已经处理好，大角咀方向近丽德街嘅行车线重开翻，较早前受影响嘅九巴路线104、203C 同203S 号线回复翻原有嘅路线行驶。睇翻隧道嘅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现时龙尾排到去近培正道，东九龙走廊过海尖沙咀方向就排到上乡道，东隧九龙入口喺东九龙政府合署，西隧嘅九龙入口就排到青沙公路近昂船洲。睇翻路面情况，港岛区现时内告士打道西行转上坚拿道天桥系车多，龙尾就排到去嘉宁街。咁另外告士打道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转上坚拿道天桥都系车多噶，龙尾就排到近中环广场。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方向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排到去近山东街。咁另外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喺马路上踩单车要尽量靠左行驶，并且同大型车辆保持一定嘅距离。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岁月对你温柔以待， 青春往事，壮怀激烈，笑崖心思，波澜万丈。曾经沧海，蓦然回首，是不是还保留住那片初心呢？国剧830《梦中的那片海》，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市民同政府部门以正面嘅态度看待投诉，有助投诉获得积极回应同处理。申诉专员公署鼓励市民、政府部门同公署三方协作，一齐提高公共行政嘅质素。公署会进行独立公正嘅调查，提出改善建议，推动高效、开明同问责嘅公共行政，令社会得益。正面看投诉，共建好制度。申诉专员公署。 大家好，我是姜浩文。讲到我几时会是最风骚的状态呢，咁我觉得莫过于是完成了一场自己非常之满意，导演又好满意的一场好戏。当导演嗌 cut 嗰阵，嗰个 moment 我是最风骚的。真的，做人最紧要就是开开心心。做个风骚快活人啊嘛！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00到下午1:00，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的风骚快活人，你一定要收听。我是姜浩文。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0到下午1:00， 风骚快活人。 星期五嘅11:08，电话号码记住咯，噃18723881872388，因为12:00会有点样时间，而家可以打嚟噶啦。再一次嘅介绍，我哋今日嘉宾就系乐善堂梁植伟纪念中学陆永仪校长。 陆校长早 晨，各位同学早晨。 好，今日时间交俾陆校长。 好，嗱，既然今日咧我带咗咧 LST LCW 我哋六大议会嘅平台嘅议章嚟送俾大家，我哋就由呢六大议会嘅想法去问大家问题。 知道，攞翻呢张出嚟先。 好，而家咧就讲问一个 STEAM 嘅题目，好唔好啊？我哋问一下生物科嘅题目。 好， 嗱，如果我问你哋，人类嘅基因同乜嘢动物最相似？睇你哋睇， 黑猩猩， 梗系知啦，96%。好啦，但系而家我就问咧，人类嘅基因同呢度 A B C D 边种物种系最相似？最相似， 哦，最相似。 A 酵母， 酵母 系啦， 即系 yeast 系啦，酵母。B 苹果， 哦。 C 香蕉， 咁得意 D 卷心菜。 哇， 系啦， 系边个老师出噶？ 嗱，呢个真系赞学师嘅团队啦，我哋咧。被咧區內十幾間小學咧就邀請我哋做一啲課堂嘅，其中一堂咧就問呢一啲嘅題目啦，就講 DNA 工程師。 真係唔知喎、 啊。哇！嗱，真係 同隻蕉一樣。 嗱，要你哋估啦。 所謂叫做話我 DNA 嘅話，就係在我嘅 DNA 啊， 最接近 同人類啊，同人類啊， 同人類，星星係96%。係。好啦， 而头先所讲嗰四样嘢 都系有啲似噶， 酵母 边个系似啲啦？ 吓， 可唔可以讲多一次啊，校长？ 好 ，A 系酵母，呢、這个酵母系 yeast 啊，跟住之后 B 苹果 ，C 香蕉 ，D 卷心菜。 卷心菜 三个都系嗰啲菜啊，同埋 冇错啊， 除咗 有个毛菌。 原来我哋似生果同似菜噶、 又或者一个菌咯、 這個有破绽啦。 有破綻，冇破綻， 生果同埋紫菜咯。 嗱，冇破綻，四樣都有唔同嘅 percentage 嘅。 係係，即係其實每樣都有啲似，不過最似嘅係乜嘢？ 去到有幾多啊？96%啊？呢個 96%係黑猩猩 嚇。哦，佢呢一個就係都似嘅。係 啦，爭咗幾多個 percent 嘅啫？百分 比。讀遺傳學嗰陣時，你記唔記得？ 冇，我冇讀過。 遺忘學我讀過， 我 遺傳我冇。 你冇啊？原來嗰個以為你 係我嚟，矮就唔好以為我，好多個都矮。 撞啦，我唔知啊。 在 我估呢一個蘋果啦。 蘋果好。 酵母。 酵母。小強咩話？ 我估翻香蕉。 香菜係咪？ 香蕉。 好。 有冇改變？ 冇。 冇。 A、B、C 都有人估，係啦，有冇啱？有冇人啱？ 係。是有人啱嘅， 系 我哋最似一隻香蕉。 哦， 解啊，几多啊？可以去到？ 嗱，而家咧 似蕉， 香蕉系占似60%， 我60% 系啦。苹果都唔差，占40%，酵母占26%，卷心菜占45%。 哇， 系啊。咁呢個都係我都覺得係一個好特別嘅，因為事實上邊咧，動物之間有好多共享叫做管家基因、housekeeping gene， 佢哋都係具備一啲基本嘅細胞功能，咁所以呢一啲係愛嚟排列管家嘅 DNA 啦嘅一啲嘅 gene 咧，係我哋人類會有，其他物種都會有，係啊， 知道， 所以呢個都係開心嘅，咁但係就。我哋系咪一隻蕉呢？ 唔系啦， 一隻蕉 系啦， 因为有咁嘅基因喺里面， 冇错啦，咁样。 如果你真系好想嘅，我可以改变你嘅基因，变成一隻蕉。 你变成一隻蕉唔紧要，唔好剥我啲皮。 咁你睇嘢就好麻烦，你会变蕉。 延伸题目，我哋教学要做得好咧，呢个系一个人人都要达到。而家我哋揾个延伸嘅，咁你觉得我哋同猫定系狗嘅基因会似多啲咧？ 呢个第二条啊。 呢个系延伸 嘅， 提 计分嘅， 延伸唔计分嘅。 狗， 狗嗱就你觉得应该全球中意猫嘅人多啲定狗嘅人多啲咧？ 猫多啲。 啊，你又啱啦。其实我哋同猫嘅基因系会再似啲，系90%。计黑猩猩之后咧就系猫啦，所以你唔觉得啲猫嗱唔好意思，我唔系得罪所有。dog lovers 啊，但系猫嘅一啲嘅智慧咧，喺某程度上咧系会比狗又会再进步多啲嘅。 其实我觉得佢系 唔系，校长好多人话我好狗喎。 咁呢个系你嘅性格， 哦， 你嘅唔系即系个 DNA 系冇关。 原来系咁噶， 系话你系咪好忠心啊？ 唔系啊，好狗啊嗰个嘢，我吠佢先。 或者你可以咬佢，你话我好狗啊嘛？佢话唔系，佢就你成日都同人讲系好狗不见。 未讲晒， 佢翻 language， 系啊 ，language， 唔好咁 样。对唔住， 人哋一话你好狗就嬲啦。 好， 下一题。 接受啦， 接受 第二条，好啦。首先咧，李丽睿同学咧，唔知点解好似话喷口水， 系啊，头先我讲啊， 系啊，咁我哋就不如一条 STEAM 嘅口水题目啦，好唔好啊？咁样，好啦，大家都仲会寄信噶， 会啊。 你有冇试过偷偷地 用條脷舐下個郵票，又黐落去。 唔使偷偷地啊！成日都係咁啦， 即係郵局都咁做嘅，你哋公然嘅， 幫人舐埋， 代客舐郵票。 喂，你係咪連名 Will 啊？ 代客舐。 好啦， 一蚊舐咪舐。 但係點解我哋唔應該咁做咧？四個答案 A 口水黏性唔高，郵票容易剝落，即係冇用嘅。你咁做。B 你有機會變肥咗，如果你咁做。C 如果你經常咁做，有機會要吸有太多嘅化學物質，導致中毒。D 口水會滲翻落個郵票度，就整花正面嘅圖案。 唔會係 D， 我覺得係 C， 我都係 C， 好差，好似你 好正路啊 ！C 好似好正路。 肥。 邊個 我揀 肥， 我揀肥， 係啦，邊個出㗎？呢個老師邊個嚟？係 咪老師出㗎？係 啊， 老師一齊諗嘅，所以咧，我頭先都唔記得咗，我要絕對鳴謝咧，我嘅副校長同埋我十八羅漢嘅 STEAM team 同埋所有老師，係啦，佢哋咧都 動人都， 佢哋都好希望咧，今日佢哋嘅想法咧會被抽中嘅咁樣，係啦。 頭先嗰題係邊個㗎 ？DNA 嗰題， 頭先嗰條咧就係將佢混合咗嘅。 OK。 系啦 ，inspire 咗， 即系十八罗汉一齐。 但唔会甩噶，即系如果你第一个答案话好容易甩，系唔会甩 嘅。唔会甩 嘅，即系你多年嘅验证。 系啊， 系好， 从来冇失败过。 冇失败过，咁所以系一个 B， 两个 C， 系咪咧？ 唔系佢唔系 C， 你系乜嘢咧？ 我都系 C， 我都系 C， 你系 C， 中毒啊！ 你系中毒 ，OK， 即系话一个 B， 两个 C 啦，系 晕晕地。 系李瑞同学，你果然系壮王嚟嘅， 真系噶， 真系会变肥。知唔知点解呢？ 因为佢哋糖水 吓有啲智慧，呢位同学要编佢入精英班，系啦， 系啦， 系啦，系唔系冷静啲？佢系 STEAM 嘅精英啫，你哋仍然系可以历史系嘅精英嘅。 你知边个精啊 ？STEAM 啊，精精气个精， 精熟个精 啊，又啱喎！我好中意语文能力高嘅同学嘅，咁样系啊。嗱，原来 唔好担心，我系隔水精， 系嗱，因为。校长系教英文嘅，所以好叻。忠心，忠心，忠心，忠心，好久不见，系啦。嗱，原来咧邮票背胶上边嘅物质种咧，通常就系 PVA 搭埋糊精。糊精其实咧，如果你捻一张 糊咁衰， 糊浆嗰啲精 ，OK， 系啦，咁样。原来一张邮票，如果你舐下嗰个糊精咧，系接。5.9 个卡路里， 哇， 真 系， 冇错啦， 冇谂过， 亦都系有 50几 噶咯，系啊，你知唔知一碗白饭嘅热量系几多咧？200到啦， 哇，咁多， 即系话如果 舐一张， 你大约舐35至50张就等于食咗白饭噶咯， 哇，但系阿校长我唔会舐几廿张，蒸到我唔会舐几廿， 佢 有。 冇钱 啫，代客舐邮票嗰啲 就去舐， 喂，咁唔使食饭添啊，即系饭都唔使食，仲好悭翻。 喂，你舐到30几 就饱晒啦，饱晒啦已经。 佢邮局嗰度 饱晒， 即系大家知道啦。如果肚饿嘅时候，你又冇零食，但系有张邮票喺度， 食邮票。 舐下好啦， 讲笑啫吓，千祈唔好啊！ 好知道， 系啊， 嗱 咁啊，好第三条，第三条咧，因为我哋要配合李丽瑶同学咧，我哋分 language 啦 ，language 啦，好啦，中文嘅，一问三不知，究竟三不知系代表乜嘢咧？ 问过， 系啊， 你问过啊，咁我哋跳咯， 可能佢咩咧？ 好啦， 咁 你 请唔同咧， 咁但系要考你记性咯，记性，而家系一个小测。答案是乜嘢咧？ 三不知系 咩？你讲啊，你俾三个答案。 起因、经过、结果。 非常好，俾个 A 你。 我入到精英班啦！ 你可以入到语文嘅精英班，系啦。但系最重要，你入到精英班，因为你同校长心意相通，系啊，同一条题目系咪啊？ 系冇错， 好， 即系有 leadership。 咁既然系咁，我哋去翻 STEAM 啦。 好 啊， 系啊，我哋去翻 STEAM。我相信咧，马小强同学咧比较咧 STEAM 方面要提升嘅，咁所以同李丽啊同学同一班嘅咁样，系啦，梁嘅张同学就可以置身事外啦呢件事。 留班留班， 唔会嘅，我哋叫重读嘅啫，系啦。另外，动边一种动物 系？ 我哋認為係一個工程師嚟嘅咧，有四種動物嚟嘅喎，因為佢哋懂得建造堤壩。 知道 A 海泥里 B 海獅 C 海豹 D 海豚。 海泥 海泥海泥， 我哋等埋馬小強同學先啦。 海泥 海泥， 但我想答海豚。 可以解釋一下點解係海豚？ 你想俾一票嘅 係 咪？ 係啊，我俾一票。 係 海豚，因為佢成日喺嗰啲公園度表演啊。 工程師 咁工程關工程師咩事？ 佢自己整 啲。佢丟自己嘅 career。有自己嘅 中大嘛？有個。 好，梁繼昌同學同李麗耀同學係正確嘅，係海里嘅咁樣， 一支支嗰啲咧整嗰個堤 壩，冇錯啦。呢個咧就佢哋建造嗰個啦，個海壩啦，係啦。 海里個樣都好 得意㗎， 係啊，係啊。但係咧，你唔知道海里仲係一個大愛嘅動物嚟嘅喎。佢呢一個咧做修葺咗嘅堤壩，呢一個嘅佢嘅巢咧，亦都係製造俾其他生物咧。都可以一起寄居的、 啊、 所以很有爱的 收租啊是 是收租啊 都要的但是有没有劏房我就不知道了就看什么国家了、 okay, 这个状况、 okay, 啊、好最后一条好不 好 啊我们当然又去回李丽又同学的 language 题好啦，試完就咁樣嘅。我哋樂善堂梁志偉紀念中學咧就接受咗 RTHK 應該係英文台嘅邀請咧，就協助拍攝咗一個科創訪問一啲科創嘅 CEO 咧，叫 Dream Chasers 嘅。咁最近咧，大家去係啦，我幫 RTHK 咧都要做下宣傳啦。其中兩集咧都係我嘅學生喺我哋學校拍嘅。咁係嗰啲嘅 CEO 啦，啲科創啦，例如做 blockchain 啊等等咧，就用英文咧就以一個真係好似講。讲解嘅 Tech Talk 嘅形式咧，同我啲学生分享，然后咧我啲学生系问问题，咁就系我哋嘅英语大使 Language Ambassador 去做啦。佢哋实在咧嗱，我唔面红嘅，唔好意思啊，各位听众，咁佢哋真系问得好好，好有礼貌，亦都问得好好。于是咧，我就俾我嘅老师啦，同我啲家长睇啦。咁我其中一位老师咧，睇完条片咧，就俾咗一句英文说话俾我，校长。They will eat my lunch. They will eat my lunch. 系啦， 佢哋会食咗我嘅下午餐。 系啦，究竟呢句系点解咧 ？A. 佢哋做得太好啦，我要请佢哋食饭。B. 佢哋做得太好啦，我要同佢哋一齐食饭。C. 佢哋做得太好啦，比我仲要成功，迟啲食埋我口饭。D. 佢哋做得太好啦，我自愧不如。 C. 自愧不如。 C. 我觉得 好。 食埋乜嘢？太直接啦， 系啊， 嗯，先系直接， 系啊， 系 啊，系啊，食埋自己口饭， 嗯，好啊， 即系睇下超佢会闯我位咁咯， 嗯， 我得系啊，我啲啊， 你啲， 我啲， 好啊，小强， 小强同学， 系啊， 快 啲啊，你唔识喎，食饭呢家嘢， 快啲， 你应该好快啊， 好， 好。 這句呢真的很開心今天所有同學總有人都是答正確的是 C 這句呢其實是一句、類似 idioms 的一句 informal 的 idiom 啦就是意思他們比我們做得成功樣所以其實個老師是即是讚緊班學生他們再這樣是一個英文老師所以、我都很多謝兩中同學 OK 馮老師 OK 多謝 到点唱时间啦，校长。 好啊，咁啊，呢个要点唱嘅歌系讲得噶嗬？ 讲得啦， 系 Mariah Carey 嘅 Hero。咁咧，我谂而家得啲中一、中二嘅大哥哥、大姐姐咧，可能佢都未必识得呢一个嘅歌曲。我好想借呢个歌曲咧，系好多谢好多嘅人啦。首先，我真系好多谢我嘅屋企人，特别我父母。无论由读书到我做到今日嘅校长，我好记得。嗰一日我翻屋企同我嘅父母讲我要做校长，其实我系流住眼泪去讲嘅，因为我觉得呢个唔系一个 honor， 而系我将要面对无数嘅挑战。我爸爸系一个80几岁中国传统嘅男士，但佢真佢只系啪啪拍我膊头。佢自从细个之后，我已经冇印象记得佢揽我啦，但佢揽我就系阿女，有我哋喺度，你对自己有啲信心，你唔会孤单。我真系好多谢我父母，好多谢咧我过去共事过嘅办学团体，我嘅校长，我过去嘅教师团队，家长、学生对我信任同支持，成就咗今日我。特别我要多谢乐善堂梁志伟纪念中学呢一间学校系我工作最长嘅学校，

你即系而家外面咧天雨路滑啊，大家揸车绝对需要小心。 今朝系好塞车，好多区域都好塞车，咁大家就更加要忍让一样小心。 冇错啊，尤其是开住个地图一睇，哇，全个香港好似红 色 噶 系嘛？最紧要咧就系你揸车时候，如果你见到人哋有预车祸咧，唔好望，即系嗰啲叫八卦车祸。 冇错，千祈唔好俾嗰样嘢发生，自己集中翻自己嗰条线，睇翻清楚前前后后。咁我哋啦，平时路面揸车必须要小心忍让啦。有啲情形我哋就唔需要咁样。做噶咯， 赛车 冇错啊， 抌进佢， 可以抌进佢去 合法嘅赛车先 冇错啦。咁而家咧，其实喺澳门嗰度有个大赛车发生紧啦， 知道， 所以好犀利啊！全城嘅城市每年一次，咁、其实咧真系所有嘅国际车手云集晒喺嗰度啦，冠军嘅舞台嚟嘅。咁样咧，寻日我就过咗去嗰边度睇一睇嗰边发生紧啲咩事啦。咁、所以其实都好多所见所闻可以分享一下。 好啊， 寻日就系其实咧，八号波一落波。之后嘅半个钟，我已经喺路上面行紧啦。即系总之，我哋一知道，可以三号风球可以过得到去啦。大桥系开嘅，哇！即刻就已经第一时间过去嗰边。但系咧，咁其实又可以分享一下 市面嘅状况系点啊？因为先啱啱挂完八号啫嘛。 或者啲澳门嘅朋友喺度听紧，其实好多时大家都冇讲，喂，其实澳门大赛车佢喺市区里边发生噶嘛。 系啊。 咁其实佢就封咗好多路，系大规模咁封路。咁其实大家个日常生活系点样安排嘅咧？咁其实我寻日就过去就真真正正咁体验咗呢一样嘢啦。咁其实咧就真系好塞车，咁系塞到一个咩程度咧？其实咧。人行是绝对比车快的 其实你咁就不要揸车咯 是啊 搭地铁咯、 好可惜澳门冇呢个配套 有轻轨、 轻轨轻轨但呢佢就唔係喺嗰边所以其实佢就比较惨嘅就係咩係因为佢喺澳门本身 嘅 唔係喺大岛嗰边我叫大岛係啦咁其实佢个范围 exactly 喺边度嚟嘅呢范围就喺个码头一出嚟就好大范围啦，就上山落山，跟成个澳门市区个正中间封晒， 系啊， 中心 中心点嚟嘅。咁其实我哋架车咁就喺附近游走啦，不断嘅改道，但好得意嘅，可能澳门市民咧佢哋就好习惯咗咁多年，佢会点样改啊？咁我哋外来嘅，咁我哋唔识路噶嘛，咁佢我哋就谂住啦，一路揸揾路牌啦，跟住睇下佢。带我哋点样行咧？点知原来冇嘅，系好彩嘅就系靠咩咧？咁我哋同车有几个朋友啦，咁我自己啦，另外啲朋友，咁我哋大家都呢、這个认得嗰度啲，嗰、那个认得嗰度啲，咁我哋就呢、个方向呢、這个方向咁样打斜切过去嗰边，其实应该系可以去得到。好彩最后俾我哋去得到啦，咁就去到咗，其实就啱啱赛道。對開一個外圍框框，咁其實我哋都同司機講，咁唔好啦，我哋直頭呢度落地啦。咁點解咧？因為我哋知道嗰度落咗地之後，一個廣場下面有個隧道，行人隧道，可以捐得到過去嘅。咁其實我哋就係咁樣人行過去嘅，最後係咁出。 有時人行方便過車行嘅，你發唔發覺？即係當你好塞車嘅時候 咧，好塞車冇錯。 係啊， 因為我哋尋日就眼見，根本上就係好多個位置就是、我哋眼見已經知道嗰度已經係嚟噶啦，唔停得車，唔落得車，咁唯有就真係走翻去外圍少少咯。我谂大约行一三百米左右咧，咁样嚟行翻过去，咁就最理想噶啦。系啦，咁我哋后屘啦，卒之我哋入到场里边啦，咁当然就把握机会啦，就都会问翻好多本地啊，或者一啲国际车手，因为全部高手云集晒嗰度，咁、大家对当日嘅安排系点样啊？天气情况对于佢哋个影响系点样啦？喂，等大家又问下啦，我哋平时落。雨揸车，咁其实系咪都会已经会 feel 到跣啊？ 好惊跣态。 其实咧，去到赛车层面咧，一样，而且咧嗰个效应，譬如风啊，突然间有啲阵风冚埋你啊，打环嚟啊，迎头嚟啊，原来嗰啲系对于赛车嚟讲好大好大嘅影响啊。咁其实寻日咧，相对地，其实而家呢一排个温度咪低翻咗少少嘅， 凉好多啊，廿几度， 凉好多噶嘛，其实舒服翻噶嘛。但系寻日咧就比较特别啦。而家呢一刻都係喎，因為風雨嘅關係啦，氣温嘅關係啦，大家估下對賽車嘅影響係咩先？ 風雨嘅關係對個賽車嘅影響係 啊， 平均速度快啲， 平均速度其實調翻轉。 慢啲，因 為 封咗。 係啊，因為點解咧？其實因為嗰個風雨啊，地面肯定就濕噶啦。 係 咁樣咧，車胎上面咧，大家已經要好小心咁選擇。尋日咧，因為其實係有啲熱身圈啦、試車圈啦、排位賽咁樣嘅。咁我哋就問翻啲車手，咁其實去到咁樣樣嘅地下狀況，其實你哋對車胎點樣樣揀咧？因為尋日個狀況係點樣咧？由八號風球。 转三号风球，啲雨由好大雨倾盆大雨，去到突然间变咗雨粉粉嘅，但系又唔系停雨，路面嗰啲水其实已经散晒噶啦。咁其实咧，当时嗰种地面状况咧，对于赛车手嚟讲，原来系最难嘅一个路面状况， 系咪最先啊？ 最先系啦，嗰种翻碱地，冇错 啦，因 为 落冇呢啲咁嘅雨咧，最阴湿。 系啊，我哋所谓阴湿雨嚟嘅，点解咧？其实嗱，湿地胎如果真系对赛车嚟讲咧，湿地胎其实有一个要求噶吓，真系个地下要好湿，真系个地下要好多水分喺度嚟嘅，咁样其实佢先至发挥到个作用噶。咁但系寻日个状况就系咩？你啱啱倾盆大雨完之后停咗雨，但系个地下就湿到冧噶啦。你干地胎系咩嚟嘅咧？唔知道大家听众知唔知咧？干地胎系讲紧嗰条车胎完全冇车胎纹嘅， 吓哦嗰啲啊， 平滑嘅， 咁咪黐黐黐下， 系啦， 找唔着个地噶。 完全冇找着力噶嚇，嗰種車胎喺尋日嗰種狀況，咁大家車隊就試啦。咁我哋就一次過換曬四條都濕地胎先啦。 可唔可以四條唔同噶？ 原來係可以噶喎、 啊，真係噶， 係啊，係啊。 兩條係濕嘅，兩條係乾嘅。係 咧，兩條前嘅話，兩條後。 真係㗎，係 啊，冇錯。 咁係最好㗎，係嘛？ 因為尋日大家就喺度試，真係啊，喐喐講啱咗啊。因為尋日咧，我就問啦，我話喂，咁你哋其實點樣樣去配合條車胎？ 因為你琴日嗰個情況係唔濕唔乾嘛， 唔濕唔乾啊！因為佢哋一開始試，大家車隊都係嘅，先試曬所有都係變曬濕地胎先啦。點知一落場就發現啦，你又唔夠水，佢又唔夠濕。其實 如果唔夠濕咁會點啊？ 其實咧好得意啊嚇！你如果我哋正常嘅車胎，大家都會諗噶嘛，我哋車胎有車胎紋，其實係咪代表個找地性會喺度先？是因为正常路面，原来落到赛车场不是的、因为它那条车胎是真的需要有那种水分，那么大量的水排水性，再加上它车胎的质地真的有那种水，它才会有个找地性、 即是不够水就不得了， 不够水其实是不得的，调回转头它找不实的地下的、所以后来呢各大车队就是用了一个方法就试了。咁前後我哋 mix 胎好似啊頭先啊小強咁講啦，會唔會係前胎係濕地胎，後胎係乾地，或者調翻轉？咁大家最後咧試完一輪之後咧，發現啦，原來乾地胎係絕對唔得噶啦，就冇曬找地性嘅。咁最後咧就要 mix 前後胎啦。原來發現咗啱啱呢個情況咧係前後胎係乾濕互換嘅情況。原來調翻轉就發揮得好， 即前乾後濕啊！ 部部車唔同，只要睇佢本身嗰部車，譬如前驅啦、後驅啦， 咁咪用好多時候試呢啲嘢。 係啊，所以尋日其實各大車隊大家都係用咗好多時間，就係要去揾一個佢哋所謂車隊佢哋一個名稱嘅叫 sweet spot， 即係一個佢哋最理想嘅 setting， 就要配合翻車胎懸掛系統，佢哋就不断去揾呢样嘢，但系咧，其实寻日咁嘅状况底下咧，都已经不断咁撞车噶啦，因为个车路面状况咧，其实真系难嘅。 难听啲讲句咧，就系如果系冇事嘅咧，即系人冇事嘅话咧，呢啲系好睇嘅。 冇错啦， 系噶，因为嗰两个个个都好似 rare rare 咁样嘅话，其实 系 好闷噶。 所以其实咧，我哋好得意噶，我哋成日都系讲，我哋用一个咩心态睇呢个赛事啊？吓，我哋如果用一个观众嘅角度去睇。摄影师的角度去看，其实大家都是希望喂有些动作发生的、有些事发生的，大家是好看的、但车手我昨天其实就访问了一个国际冠军的车手、他都说的他的责任昨天是什么呢？去保持住部车千万不要撞、其实就已经是 保持就最好 了 已经是保持住这个状态、没有事发生的、已经是最好的理想状态。 那他怎样才能够保持到？有没有问他、 有啊， 我仲在想 会唔会因为咁而 摆四角？ 会唔会因为咁而唔敢发挥到咁尽？即系踩咁尽啊？ 绝对系嘅，因为佢哋真系唔够胆踩咁尽嘅，因为佢哋拜四角真係會發生嘅，你講啱咗。 呢啲真係會拜㗎，呢啲 真係會 拜 㗎， 真係會拜㗎， 真係會㗎喎。 冠軍聽到都拜。 入鄉隨俗， 拜咩啊？ 外國人其實都信嘅， 係 啦。咁其實佢哋點樣咧？咁佢哋就會有好多嘢啊嚇。咁佢哋就會注意翻啦。佢哋個車上面會發生唔會發生嘅咩啦？好明顯，大家唔會踩咁快啦。而且佢哋祈求嘅係咩咧？唔好有嗱，自己佢哋可以控制情況底下咧，當然唔好撞啦。但係佢其實佢哋最驚嘅係咩？ 部车在自己面前撞。 嗯， 冠军车手就是说本身他是想着自己的当时的圈速很靓的，已经开始找到了他自己的，因为赛车呢、很讲一个叫 pacing 的东西、自己个人来讲他要找到自己的节奏、一个频率。咁佢先至可以有一個靚嘅圈速嘅，佢、就話啦，啱啱開始個 pacing 所有嘢揾到啦，嚟啦，好靚嘅圈速啦，就係、有部車喺佢面前撞咯，佢嚇到佢嗰下又係醒曬，所以其實咧， 避唔到喎，可能喺你前面有事，你點算咧？ 砸翻啲紅 眼鼻 咧， 夾眼鼻咯， 夾眼鼻，因為佢就講佢當時佢話，哇，明明諗住自己圈速靚所有嘢，佢話冇啦，一見到前面有啲意外，佢就即刻收，咁好彩啦，又係避得曬啦，冇問題啦。 哇！如果唔係幾個炒埋一碟就慘。 咁所以咧，其实又俾翻啲冷知识大家，大家知唔知道澳门嗰条圈嗰、那个圈系几大嘅先？几长嘅应该 唔知啊？ 系啊，其实佢讲成个澳门赛事个圈个距离咧，其实六点几公里嘅啫， 唔 系好长， 好短嘅咋、所以其实可能系讲 圈速 两三分钟已经一个圈噶啦、所以再嚟啦，最窄嘅位置大家知唔知系几窄啊？可以去到。 最窄的位置啊， 好似 系啦，嗱，其实我哋嗰啲车，嗱，我哋个长度咧，可能你四米啊、五米啊咁样一部车噶啦，最窄个宽度其实七米嚟嘅啫。 哇，一架车多啲嘅啫， 一架车多啲，系啦，仲要转紧弯， 嗯， 你就谂下啦。所以其实嗰件事系难度好高，好高，好高。所以车手们佢哋大约全部都系同我讲住同一个信息噶啦， 唔好有意外， 系啦，唔好有意外。因为点解咧？佢哋澳门呢一个赛道咧，其实原来大家所有车手都好中意嘅。佢哋讲咧系全球嚟讲难度最高嘅赛道之一嚟嘅、肯定系。 因为窄， 因为头先你讲 又 窄 又短，系啦。跟住讲咧系所有弯啊，尤其是点解澳门咁多嗰啲叫做 action 嘢睇咧？其实一条大直路之后，其实就系嗰、个 入弯 啦、而且系嗰个好出名嘅酒店弯嚟嘅。咁讲紧系你你哋知唔知道个时速可以去到几快喺咁多个赛事里边？嗱、我俾少少概念大家先。澳门嘅大赛车其实佢同一时间咧就会发生啦，轮住队出嘅，就有超级电单车啦，有叫做 Formula 3 啦，有 GT 赛啦，有另一个叫 TCR。咁其实咧唔同规格嘅车嚟嘅，但系大家个普遍个最高速度，大家估下可以去到 二百、 二百、三百。 八啦， 嗰个系弯前速度 你起飞啦，八八。 嗱，如果你八八啦，八零零啦， 系啦。 嗱，如果你一百八十嗰个咧，我要强调啦，嗰啲系弯前速度嚟嘅，即系你谂下几恐怖。 弯前都一百八十啊？ 弯前有啲系一百啊，八松啲啊，一百八十啊，所以你谂下，譬如大直路啊，大直路之后嚟紧一个好出名嘅酒店弯，嗰、那个速度系讲紧最慢嘅都已经二百八十，有啲系讲三百几嘅。你就諗下啦，哇！你係由三百幾嘅速度，突然一下跌到翻落去一個差唔多翻掉翻轉頭嘅彎，你就諗下啦，好多嘢睇嘅，而且係好危險添，所以好得意啦。車手們咧，又係冠軍車手同我講，佢話個分享係咩咧？佢就話。其实咧，佢自己最希望发生嘅就系完全部车唔好有任何情况啦。佢就会讲嘅，喺世界各地好多个赛道咧，其实佢自己都会咧靠边少少嘅。佢可以夠膽揸到好貼牆，甚至乎有啲好非必要嘅情況底下，佢會掂一掂牆嘅。 好處係咩咧？ 即係佢譬如要過人頭啦，跟住嗰啲係完全冇得避免嘅，佢盡量唔想發生。但係去到有啲賽道咧，佢都會夠膽好貼牆咁樣行嘅。但係佢就講，佢喺澳門呢條賽道咧，佢話唔會夠膽做呢一樣嘢。佢點解啊？佢澳門嗰埲牆咧係講緊你只係有一次掂牆嘅機會。但你一掂到嗰埲牆咧，你已經玩完咗啦！嗰、那個賽事， 散曬成， 即係你就已經撞啦。因為澳門係直頭講咧，你一掂埋去，真係一埲牆嚟嘅，或者成薄嚟嘅，你係冇機會，冇一個佢哋 好大傷害 嘅 second chance 嚟嘅。你一掂埋去，你個賽事你就已經玩完咗啦。咁、所以佢哋就會講啦，你盡量一定要好小心、好安全地。高速度地去完成嗰個賽事啦，係啦，咁所以咧又會問翻，有冇啲好得意嘅經歷啦？大家都會講嘅。 大家知唔知賽車嘅時候個離心力可以大到會有啲咩情況發生啊？俾一個例子大家，咁其實咧，賽車手都講嘅，佢哋個離心力橫向個 G-force 其實係同一部戰鬥機差唔多嘅。戰鬥機係來自於上下嘅個 G-force 個牽引力嘅所謂，咁但係咧賽車係打橫最犀利嘅，咁但係啦，唔好諗住話賽車手淨係面對打橫個離心力，佢前後加速嗰下嘢，你加速剎車都可以好大力。 頭先咪就係你講緊由三百幾又變咗就 係 二百幾嘅，嗰啲咪就係 三百幾突然間剎到你可能係低於一百嘅。你講我哋正常路面剎車，我哋頂盡都係掂下個底力嘅咋。 同埋你都有時會咁樣挫一挫啦。 你嗰種我哋路面嘅挫一挫咧，我哋大家其實好大部分時間都唔可能係踩死個底力嘅， 係啊， 因為賽車場講緊咧個底力你係一下要到底嘅，踩到实嘅。咁讲紧嗰一种情况会系点样呢？咁赛车手俾咗个例子我，有一次佢话佢啱啱好喺个赛车期间，佢打一个喊路，其实会嘅喊路唔系代表你眼瞓啊吓，缺氧，你个脑其实个氧气供应唔够， 好危险喎！打喊路你会眯眼噶喎？ 佢哋唔会嘅，佢哋训练到系可以开住眼嚟打个喊路嘅， 试下先。 系啊，但系啦， 犀利！ 打喊路嘅时候，大家有冇一个现象 feel 到自己系会有眼水噶？ 有。 系啦，佢嗰个喊路就系喺佢弯前面刹车之前发生嘅，一脚刹车，你知唔知系点样样咧？佢话嗰滴眼泪水，噗一声。打落個嗰、那個頭盔個罩嗰度，你就諗得到啦。原來嗰、那個牽引力係可以犀利到由你隻眼嗰、那個、滴眼水係可以扯出嚟，噗一聲會打落個頭盔蓋嗰度嘅。咁所以就可以諗得到啦。大家如果對賽車係冇認知、冇認識嘅時候，完全唔明喂車手感受到啲咩嘅時候，原來嗰個 G force 係大到可以去到咁樣樣嘅。係啊，所以呢啲都係會係平時比較我哋係關於大賽車啦，比較少接觸到、聽到嘅一啲冷知識嚟嘅。 多謝 嚇。路路平安吓， 路路平安。 OK， 好，12:29噶啦，电话号码18723，一阵间12点半翻嚟就会有点唱嘅时间嘅。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浮人啦，今日多云有几阵雨，能见度较低，初时雨势较为频密，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先听12点半新闻报告同埋财经消息，翻嚟我哋节目。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国驻美大使谢峰表示，现时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他引述国家主席习近平话，希望双方加强对话沟通，妥善管控分歧，走出一条新时期，中美正确相处之道。重申兩國關係穩定，可持續發展，符合兩國共同利益。謝峰在香港中美論壇以視像致辭，說中美衝突對抗的代價誰都不可承受，強調雙方要確立對話而非對抗，加強各層級和各領域的對話，消除誤解誤判。謝峰說中國沒有超越或者取代美國的規劃，但是美國亦都不要有壓制打壓中國的打算。他又重申台灣問題是中國核心利益之中的核心，打台灣牌只會引火自焚，應該言行一致，恪守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其次鮮明反對台獨。內地上月國民經濟運行穩中有進，多項主要經濟指標回升，消費數據高於市場預期，消費者信心指數連續六個月回落之後首次回升，但工業增加值增幅回落，低過市場預期。國家統計局表示，房地產市場交易提升，房價回穩，對市場走勢感到樂觀。又話自中央九月推出一籃子增量政策，首月已經開始見到成效，預計經濟運行有利條件不斷增加，有助四季度經濟回升。港鐵表示，工程人員仍然繼續跟進油塘站附近的信號設備故障，將軍澳線已經恢復非繁忙時間的列車班次。 事發係今朝八點幾，由於信號設備故障，將軍澳線一度要額外行車時間。消委會認為要加快實踐全城早餐盒食肆的積極性和靈活配合，同時期望政府和業界共同推廣和發展可重用餐盒租借服務，讓大眾從源頭減數。消委會職員今年八至九月在星期一至星期五的午市繁忙時段，以一般消費者身份到15間食肆，結果顯示有4間食肆表明因為食物安全和衛生等的理由不接受消費者以自備餐盒盛載食物。11間雖然接受自備餐盒，但是受制於實際情況，未必每次都成功。例如部分食肆員工表明繁忙時段或者不能夠配合使用自備餐盒。調查又發現所有食肆都沒有支持自備餐盒的折扣優惠，部分仍然要收取外賣包裝費。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多雲有幾陣雨，能見度較低，初時雨勢較為頻密，吹和緩東至東北風。展望週末期間短暫時間有陽光，隨後兩三日風勢頗大，氣溫逐步下降。下週中期有幾陣雨，最低氣溫降至19度或以下。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486点，升51点，总成交金额851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67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43点，跌9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02.4，跌1蚊；南方恒生科技4.27，升4仙；盈富基金19.63，系升8仙；美团170.1，升8毫；阿里巴巴87.65，跌3毫。网易135.5，升16蚊；小米集团28.1，升2.5；吉利汽车12.98，跌9.2；友邦保险56.9，跌9.5；京东集团133.2，跌1.9。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83，日元156.36，瑞士法郎0.889，加元1.406，人民币7.234。英镑兑美元1.268，欧元兑美元1.055，澳元兑美元0.647，新西兰元兑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38852点，升317点。港金报23840蚊，升1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5678.88美元，卖出25685.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父辈的荣耀》完结篇， 剧集在吉林省长春、白山、胶河等地实景拍摄，每个镜头都展现当地生态保育的成果。除了剧中林区环境，人物与情感刻画同样真实，令观众欣赏的时候好有共鸣。 国剧夜场《父辈的荣耀》完结篇，星期一至五晚9:35，港台电视31。 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不但引领国家迈向中国式现代化，对香港的发展和民生福祉同样极为重要。我们必须认真学习贯彻三中全会精神，发挥好香港一国两制、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使香港可以不断蓬勃发展，并以香港所长贡献国家所需，为国家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贡献。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son 陈柏宇。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就觉得咧就系一个健康啦、知足啦、又开心啦、又有目标嘅人啊。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嘅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啦，最后半小时嘅节目而家开始咗啦，我哋听听电话里面系有 Joey 嘅。 Hello， 喂 ，Joey， 你好啊。 Hello， 各位主持人好。 你好啊， 做咩咁斯文啊 ，Joey？ 系啊， 做咩先？ 有啲紧张。 惊咩？一傻猪嚟嘅，系咪暴风？佢有冇翻工啊？ 冇啊，冇啊。 系啊。咁你暴风系做啲咩啊？ 下昼你都唔瞓， 落咗波 捉到你啦！ 我本身冇翻工。 哦，唔紧要，唔紧要， 休息下。 咁今日想凑 三个小朋友。 哇！ 几大啊？小朋友？ 全职妈妈？ 三五七。 哇！三岁、五岁、七岁啊？ 嗯，差唔多 系。 两年就三个啦。 哦，仔 两年就一个。点 样分配啊？啲仔女？ 冇所谓啦， 大嗰两个都系女， 啊、 最细嗰个系细佬咁。 哇，细佬幸福咯，开 心啊！ 喂， 咁平时会唔会成日咧好嘈噶屋企？知呢个系争嗰个啲玩具啊，嗰、那个又攞嘢食啊，会唔会？好熱鬧， 揀咗屋企冇安靜過， 冇安靜過係嘛？ 聽得出你把聲好攰， 係啦， 真 係 重要字。 但係你點解可以咁安靜聽電話咧？ 你瞓醒佢去咗邊啊？佢嚟，係 啊， 而家咧， 而家翻學啊嘛， 三歲都要翻學啊？ 要嘅啦， 你而家嗰啲歲幾歲幾都有啲翻學啊？好早啊， 即係可能啊 ，Joey 最安靜就係呢段時間， 黃金時候， 翻 曬一日嘅 me time，Joey time， 最開心。咁啊，咁啊，Joey今日想点唱俾边个听噶？其实， 我同我妹妹咧，就今日系想点唱俾我爸爸阿安哥听嘅。 安哥啊， 系啊，不过佢啲的士朋友就叫大猫嘅。 大 猫哥， 大猫的士哥哥， 大猫哥系咪开紧工啊？大猫， 我希望佢听到啦，因为我知道爸爸佢每日咧开工嘅时候都会听住你哋嘅节目，一路 揸 车度听咁。 好， 咁今日咧系佢生日啦，咁我同妹妹想今年送份特别啲嘅生日礼物俾佢。 乜嘢啊？ 咁就 系点唱咯， 打电话嚟点唱 咯。 哇，会好开心啊！如果而家揸紧车， 系啦，如果突然间揸的士， 系啊， 去喂，佢哋话去食饭，即系个暗语系乜嘢啊？去边度咩啊？ 会唔会有噶？的士哥哥， 你而家问紧啊？问紧阿 Joey 啊？ 又问阿 Joey 啊？ 即系啲司机哥哥会唔会 准备食饭 咧？ 打饭 咩？佢打饭啊？ 哦，我 唔记得咗佢有讲过，不 过 唔 记 得。 哦， 佢九龙定香港噶？ 有冇揸边度噶？九龙嘅阿大猫哥，即系而家各位话俾大猫哥听， 大猫，你个女 点唱俾你 听 ？call 你啊，安阳，老地方等， 打饭 ，OK。 大猫，生日快乐， 系 身体健康，路路畅通，出 入 平 安， 好好啊！其实呢份生日礼物， 系啊，哇！大猫听到一定好感动噶， 系啊。咁咪幾好啊！ 有冇嘢同爸爸 講 啊？ 你係咪淨係點唱就算噶啦？係 啦，有冇 其他表示噶？ 唔 係， 我哋今晚會一齊食餐飯。 係非常好啊！夾錢啊，實嘢喎！ 帶埋啲孫仔， 哇，係啊，好開心啊，一定開心啊！ 係啊， 係啊，係 出去食飯定點啊？ 今朝教咗細佬唱生日歌咯。 係啊， 好啊！ 温習一次，叫佢今晚唱俾公公 聽。邊個 version 啊？中文定？ 哎呀，邊個 version？Happy birthday to you！ 我仲以为恭祝你福寿， 恭祝你福寿 都冇所 谓， 都好。 我哋唱， 好准备， 我哋唱俾大猫哥，大猫哥， 听住啦， 三 二一，恭祝你福寿与天齐，庆贺你生辰快乐，年年都有今日，岁岁都有今朝，恭喜你，恭喜 大猫哥。 饮多杯， 开开心啊， 多谢啊， 唔好客气啦，应该嘅， 系啦， 开心心啦，今日好唔好 ？OK， 多谢晒， 系啦，你精神啲噶啦， 系啊，你瞌一阵啦，你晏昼， 唔该晒。 合一阵先啦。好啦，呢首歌亦都系阿钟怡想呢位爸爸听嘅，就系谭咏麟嘅《爱的根源》，送埋俾听紧嘅所有的士哥哥一齐开工大吉， 爱在深秋。 如果命里早注定分手，无需为我假意挽留。如果情是永恒不朽，怎会分手？以后让我倚在深秋，回忆逝去的爱在心头，回忆在记忆中的我，今天曾泪流。请抬头抹去旧事，不必有我，不必有你，爱是可发不可收，你是可爱到永远，我是真心舍不得你走。有日让你倚在深秋，回忆别去的我在心头，回忆在这一刻的你也曾泪流。以后让我倚在深秋，回忆逝去的爱在心头，回忆在记忆中的我，今天曾泪流。请抬头抹去旧事，不必有我，不必有你，爱是可发不可收，你是可爱到永远，我是真心舍不得你走。有日让你倚在深秋，回忆别去的我在心头，回忆在这一刻的你也曾泪流。 谭咏麟嘅《爱在深秋》，十二点搭九，电话里边有德哥，喂 喂，德哥， 德哥你好， 答通啦， 你好， 你好啊，德哥，点啊？ 我今日个角色系训导主任啊，唔好系德哥啦， 我得训导主任，点啊？你想训导 咩啊？ 训 咩啊？ 主任， 我想我唔系训你哋，我系想打电话嚟咧，就点唱俾嗰啲各位上过嚟快活人学校嘅校长， 校长老师， 将会嚟嘅嗰啲校长老师， 咦、嗯？点解你咁好嘅？ 点解啊？你有啲咩谂法啊？系 啦，点唱俾啲校长听、啊嗯？ 因为咧，佢哋咧，佢如果佢哋喺学校嗰度咧，都好忙， 系啊，好忙噶。 里边咧，啲学生睇到佢哋咧，即系只系喺学校里边，但系佢可以而家减，即系有上咗嚟嗰啲啦吓。 另一面啊，见到校长， 系啊， 系好玩嗬。 是啊，他在大氣電波那裡，他同學們都應該去上來的時候，我們播放的時候，學生們呢都是上緊堂的、嗯、但是呢現在先進科技幫到手，我們可以重溫，那他那些、跟他、學習那些同學們呢都知道我們的校長， 其實很開心的， 是啊，校司長、嗯、很開心、啊、即是知道他本身校長都是 有開心 咁樣去嚟到嗰間學校咁樣，所以我咪就係點樣整唱嗰首歌俾佢聽。咁點解會揀咗呢首歌俾佢聽咧？ 咩歌啊？ 就係、是、以前我哋後生嗰陣時咧，就嗰首一首一出戲嘅叫做《粗口爛仔打茅波》嘅主題曲，裏邊嗰啲即係嗰出戲嘅內容咧。如果你哋個個都想睇咧，就睇翻啦。咁佢哋都係教我哋參與一個運動嗰、那個嗰、那個出戲咧，就講嗰啲美國好流行嗰啲冰上 曲棍 球嗰啲話啫，係啊，佢哋嗰個演繹個方法咧，就你哋睇下嗰個情況。咁保羅紐曼就係個主角， 哇， 佢自己係 保羅紐曼啊， 係啊， 即係你 N 年前啊， 係啦。咁我哋個回憶，因為點解會咁樣咧？ 但 係佢點 解會拍港產片嘅？ 粗口烂仔， 唔系港产片， 系咪阿王晶导演噶？ 我演嘢嘅，唔系真系好嘢噶，即系嗱，我哋又要赞翻我哋嗰个译戏名嗰、那个嗰啲人之前嗰阵嗰啲嗰班。 佢英文名叫咩？原有个英文名叫咩？佢 粗口 ，slap 到咗 S L A P S H O T 吓 ，slap 佢个系佢嗰种冰上足球路嗰下停咗喺度打嗰下叫做嗰个好似系。 哇！阿訓導你都真係博學多才喎。 Snap stop， 打完之後就係瞓咗喺度嗰一下，即係打完之後瞓咗喺度嗰下嘅啫，叫做 唔係知唔知係咪即暫停即刻將個波射出去？ 我知道暫停哦， 暫停嗰下將個波打出去嗰下，我要去。 阿德哥，你有打㗎？ 我冇打㗎，我只係睇㗎嘛，即係好似你哋咁樣。 嗰 出嚟，即係好似我哋點解你哋成日咧個節目咧都有講翻你哋睇咗戲嘅感受。 係啊， 我哋而家做咁我哋而家先進科技，我哋可以唔使 明白明白。 阿德哥 睇到噶嘛？ 我補充翻你嗰套戲咧叫 Slap Shot， 係1977年嘅，係啦 ，Slap Shot 1977年一套美國嘅體育嘅 comedy， 即係。 我嗰陣時都未出世啫。 系咩？ 未啊！ 佢啱出世嘅人， 系啊， 琴日先出世。 你而家今日你系中一新，所以你未出世。 嗱， 明白明白。 个撞火啦，你听到系嘛？ 中音新都嚟啦，你好停口啦。 佢嗰啲训导主任即刻出晒嚟啦！哎呀， 所以唔系即系我点解要打电话嚟咧？你真系你招呼啲校长，你招呼得好好，但系校长会。背后会话俾翻训导主任听，我会慢慢喺、 好， 好啦，多谢你吓， 多谢 大 家， 系啦，都代表嗰班嘅校长嘅话，要 多 谢你， 知道 多 谢 晒，我哋会继续努力， 多谢晒， 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有呢首歌曲《Right Back Where We Started From》。 Remember that day. Way Back Where We Started From， 仲有六分钟到晏昼一点钟听嘅风骚快人啊！网上咧位 Wendy 咧，佢想点咗俾咧所有主持人啦，想听紧呢个节目嘅朋友，多谢风骚妹带俾佢无限嘅快乐，特别感激 Bobo 姐姐对佢关心同埋鼓励嘅，咁就其中一个代表嘅点唱啦吓。咁啊，另外电话有位朋友仔已经打通咗嘅啦，喂 ，Hello， 系， 喂，你 咩名啊？ 系，我系我女女叫我 Apple 婆婆噶。 哦， 你个女叫你 Apple 婆婆。 系啦， 咁我叫你 打个电话嚟噶啦。 叫你 Apple 都得。 Apple， 我想叫你做 Apple Pie 喎。 都好啊， 好啊， 祝你哋系四个主持人身体健康吓。 多谢， 多谢，多谢， 开开心心。 好， 今日咧系。今日我女女咧正式生日，一月十五号。 女女叫咩名啊？ 女女叫卡文。 卡文， 系佢今日咧又参加艺行者啊！佢来唔来都有参加噶。 哇！呢个天气， 今日天气有冇影响咧？嗬？ 唉，唔知啊。佢要嗱， 系啊， 唔知两点开始咧要。跑到听日 系噶，冇错， 要 100公里嘅，系啊，冇错，好辛苦 啊！我都点上俾全部参加嘅人者嘅观众，嗰啲人人士咧， 好 系， 记住要 加油， 系 啊， 小心着凉啊， 因为落雨 啊嘛，系啊，你听日煲啲咩俾佢食啊？ 唉，我请咗个好姐姐，佢好识煮嘢食嘅， 咁啊好啊，放心， 叫佢做咩佢都识嘅，啊，所以咧就。佢而家咧，啊，你麻烦你听佢讲，同佢太太祝福说话，好唔好啊？我哋好快啫。 好， 阿姐姐， 系 你好啊， 请讲，请讲， 姐姐你好啊， 你 好啊， 姐姐你叫咩名啊？ 我太太，太太，祝福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真系好啊， 顺利， 好。姐姐你叫咩名啊？姐姐， 姐姐叫咩名啊？ 我叫 Emma。 Emma， 你好啊！ 唔该，唔该晒，我做咗好耐噶啦，完咗约翻去再生个女女，然后又 你好似 一 家人， 一家人咯， 系啊系啊系啊，一家人啊，成十年噶啦， 十年啦，哇， 好难得，真难得。 Emma 整咩食最叻啊 ？Emma 整咩食最叻啊 ？Emma 拿手小菜。 都好叻噶，佢都 真系好咯，请到个好工人。 因为佢好用心做嘢嘛。 哇，呢个犀利，用心。 我以前我妈妈咧系包伙食嘅，所以我都传授好多中餐俾佢嘅。 包伙食啊？ 系啊，包伙食啊，好似阿强哥话唔中意食嗰啲鲮鱼球，系啊，我哋自己剁先好食嘅。 系啦。 Apple 姐 ，Apple 姐，鲮鱼系咪真系要摆果皮啊？ 梗系啦，果皮先香噶，仲要好陈皮嗰个 陈皮啊， 系啊， 老年嘅陈皮， 同埋要搞啊，要落少啲猪肉啊、虾米啊、马蹄啊，好配料咁样。 哦，唔系净系， 唔识喎， 你酿嗰啲咩苦瓜咁嗰啲系咪 啊？ 要摆 啊，你 要摆虾。 总之你系啦，如果你酿苦瓜咧，客家人咪中意加啲咸鱼 片啦。 客家人，莫非啊 ？Apple Pie， 系啊，姐姐咪客家咯， 咪系咯，客家鱼噶，好香啊， 好香啊，好野味噶。 最煲咩汤最拿手啊？系 哦，煲咩汤啊？我有阵时咧煲咩咧？鲍鱼啊，过年咁啊，鲍鱼，我要 得，你赢， 好犀利，好犀利， 我最多都系粉葛啫，你又鲍鱼，我输啦， 好啦，咁啊，祝阿 Apple 姐嘅女女 Carmen 生日快乐，好唔好啊？ 多谢 Apple 姐， 多谢晒， 心想事成， 身体健康， 开心啊！ 唔该晒你，唔该晒你， 拜 拜， 总有你鼓励，结束今日礼拜风骚爆人，星期一继续同大家一齐玩过。最紧要开心心度过呢个周末，好吗？好啦，同大家讲声拜拜， 拜拜， 下个礼拜见， 拜拜。 别离夜，像融化了一切，夜雨中他的影子渐逝，在消失的那刻，方知过去这关系，再经不起这风雨沧世。别离夜。梦和爱已关闭，夜雨中他将身份代替，为他举起扇子挡开我眼里的泪，瞬息间竟已取走了一切。谁叫我这晚竟会跟你相遇，